站。美国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拜登的仔亨特宣布今个月底辞去在中国一间股权投资管理公司的董事职位。亨特承诺，如果父亲当选总统，他就不会出任外国公司的董事或者是为这些公司工作。亨特的律师发声明说，亨特明白如果爸爸担任公职就会受到美国政府的政策约束。声明又说，拜登两父子从来没有做过总统特朗普所指的违规行为，形容指控没有事实根据。声明指出，亨特在中国和乌克兰做生意，父亲拜登完全没有参与。而美国传媒亦都报道，没有证据显示拜登曾经使用影响力在中国和乌克兰帮助亨特的公司。天气方面，雷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今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而新界东部以及是港岛更加是录得超过40毫米。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干燥，早上稍凉，听日风势颇大。依家的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6%，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的11: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536点，升229点，总成交金额263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08点，升3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92点，升126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8.6，升3.8；盈富基金27.45，升1.5；中国平安94.8，升1.2；友邦保险74.4，升1.15；汇丰控股60.15，升咗1.2；美团点评87.2，跌咗1.25元；建设银行6.19，升咗6仙。华夏沪深344.95，升了8毫；联合集团40元，冇起跌。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9.881，瑞士法郎7.867，澳元5.322，加元5.941，新西兰元4.953，欧元8.6516。每百日元对港元7.24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226。今日日本假期休市，港金现价报13,900元，跌15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485.2美元，卖出1,48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湾仔啊，由于受路陷影响啦，湾仔嘅菲林明道啦。去翻會議道方向咧，近住會議道咧，由於係有路陷啊，部分行車線封閉噶，影響到而家會議道啦。去翻中環方向咧就擠塞，龍尾排到去道路至道啦。咁道路至道去會議道方向咧都受影響噶。咁重複多次啦，就係灣仔嘅菲林明道去皇后大道東方向，近住會議道有路陷，部分行車線封閉，咁影響到而家道路至道去翻會議道方向咧都係比較擠塞。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大埔道慢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啦。咁而家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彩虹村嘅，就系呈祥道去荃湾，近住大埔道慢线嘅坏车虽然拖走咗啦，仲有车龙噶。而家龙尾排到去龙翔道，近住彩虹村对出。较早前鲤鱼门道啦，去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对出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噶。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啊，喺观塘游泳池嘅意外咧，虽然清理好啦，车龙未消散噶，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去到收费广场噶。咁较早前香港仔隧道北行啦，快慢线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嘅，咁大约喺2分钟前咧就已经取消咗间歇性封闭措施噶，咁但系龙尾都系去到收费广场啦。 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西隧九龙入口都系车多，龙尾排到过咗擎天半岛，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仲系挤塞，龙尾就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对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近住东山台一段就挤塞，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就星河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排到去龙盘苑，太子道东去旺角车龙排到去彩虹道对出，在新界象鼻山路去荃景围方向近住石围角村一段都是挤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CIBS 星星相惜， 声音其实在现在这个世代其实是忽略了的，想介绍给大家知道香港是有很多的声音行业的。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我们的节目呢叫劲 Band Super Jam， 回顾八十年代香港的 band 坛， 除了访问八十年代的音乐人之外呢，也都希望做到一个传承的作用。 上网重温节目 CIBS.RTHK.HK。 年年有今日，月月有收入。其实退咗休之后都可以个个月有粮出噶，有保证成世有粮出嘅香港年金，就几长寿都有钱使啦。而家投保仲有机会获得保费折扣优惠添，快啲打25125000了解更多啦。推广期到2019年11月8日，计划及优惠受有关条款及细则约束。 谂起玉露，你会谂起咩啊？ 哦，咁梗系谂起沐浴露啦， 咁短噶长啲啦，金风玉露一相逢。 哎呀，我就谂起啊，皆大欢喜嘅林玉露啦。 咦，咁咪即系话金风玉露一相逢，我哋就揾到个沐浴露巨星林玉露。 林咩玉露啫？都系赵学而咯。 今日风骚快活人有曾志豪、 黄耀祖， 同埋有我赵学而。 估唔到，估唔到，估唔到！我哋嘅嘉宾阵容已经去到，我哋揾到沐浴露巨星。 咩？呢个我哋屈佢噶，呢个真系人哋个角色叫林玉露啫。 系啊，早晨啊，早晨啊，学儿。 早晨，我哋啲神台级嘅都走埋出嚟啦。 前辈 系啊，千呼万呼。其实我哋之前咧都做咗少少嘅预告嘅，即系咧当我哋播完你之前同我做嗰个访问咧，寻找快乐的人咧，我已经讲咗就话好希望睇有冇机会可以。揾到學兒同我哋一齊開咪做風騷快活人啦！今日我哋終於有趙學兒，歡迎歡迎！ 你知唔知道為咗呢單嘢我幾咁緊張？ 有幾緊張？ 我尋晚4:00已經醒咗啦。 係啊， 咁認真。 係啊，4:00醒咗，咁跟住睇下新聞啦。哦，原來發覺黃雨警告。 哦， 咁啊，即係 就諗住唔使翻啦，好似翻學咁樣 啦。咁啊，更加要著緊啲交通情況啦。 係， 因為我個人咧就住得比較遠嘅。 係。 咁啊，喺郊區嗰度要出嚟咧，就需要長途跋涉。咁啊，所以 簡單嚟講，你嗰頭有牛啦。 係啦，我啲牛係我啲鄰居嚟嘅。係啦。咁所以就 好 friendly 嘅佢屋企啲牛， 就比較費啲心思咁樣啦。今朝要咁啊，希望喺今日咧可以帶俾大家好多開心同埋歡樂啦。 好好嘅啦，如果咧你俾著你隔離個拍檔，佢4:00起身咧，佢會做咩咧？就襯衫咯。佢應該就哇，還掂起咗身，不如襯下衫先啦。 你唔夠了解我，我臨瞓之前應該係襯咗衫嘅。 我哋都係咁樣。 但係4:00起身會咩咧？ 你再轉咯， 我哋兩個都 係再買啊。 唔係買少少咩？係咪？ 係喎，真係。頭先我頭先一見到阿學兒，我就話啊，好似我哋呢個節目咧都好旺咧，呢一個皆大歡喜嘅朋友，或者咁講，皆大歡喜嘅朋友咧。 系好中意嚟我哋呢度一齐做节目嘅。头先我哋数啦，嗱咁啊，学儿你系啦， 系 咁跟住阿邵尊啦，咁然后再之前有行姐啦，咁仲有阿丸仔啦，系你哋全部。 丸仔成日都唔喺香港嘅， 好耐之前啦，丸仔同阿行姐就系讲紧真系 零八年咁滞啦，起码都有系啊。 嗰阵时我都未出世， 你讲紧佢哋做家大欢喜嘅时候啊， 好咁讲， 系 得罪埋学儿添，一阵间唔系。 最紧要一样嘢就系欢喜啊嘛， 系啦系啦， 开心。嘅氣氛咧，我哋最喜意周圍帶去俾人家噶啦， 係啦係，所以我哋今日我哋都好歡欣啊！我哋有阿學兒啊，帶多啲開心俾我哋，唔單止今日添，其實咧今個星期咧阿田咧係會繼續放假，放埋今個禮拜嘅， 係 成個禮拜我哋都有趙學兒同我哋一齊皆大歡喜啊！我哋嘅節目名要改啊， 係 風騷快活人啊，即係 風騷風騷大歡喜嗱！你喺嗰個尋找快樂的人咧就講咗多趙學兒啦， 係， 但其實而家趙學兒喺度啊嘛， 好， 我想咧你講翻一兩句咧，你眼中嘅黃耀祖咧，譬如喺頭先你入嚟直播室喺隔離嗰個我哋個 control panel 個地方度咧，一路望到佢頭先開麥，我見到趙學而個樣咧充滿住一種迷惘同埋，哇！呢個係黃耀祖嚟嘅咩？ 唔係迷惘， 係咪啊？你未見過佢咁嘅樣 我都見過佢咁嘅樣，其實基本上 飲醉嘅時候， 我同佢都係差唔多類型嘅人嚟嘅，即係一做嘢嘅時候咧，你唔好理我，你唔好搞我，好專注地望住嗰樣嘢，一路做咁啊，同埋咧，我哋呢啲嗰啲叫咩啊？惡如頭腦襯底啊， 係 係啦，個樣好似好惡，但係其實咧，我哋都有底韻裏面有温柔啊，有騰雞啊，有小龜啊， 佢應該調轉啊嘛，佢表面好似好温柔， 都 但其實佢好惡㗎。 你聽佢平時講嘢咧，哔哩吧啦，其實佢個人咧心腸好好嘅。 哦，係， 即係李鳳麗是你，唔好講咁多。 通常讚男人心地好咧，係因為冇其他優點。 咁你就慘啦！你連心地好呢個優點都冇添咁， 乜有待發掘咪好咯？ 我係嚟錯咗地方， 咪嚟得好啱啊！真係， 你可以加入我哋嘅戰團嘅。 某 層面上咧，呢三個鐘裏面咧，我哋點樣去 bully 我哋嘅對方嘅拍檔咧，都係我哋嘅樂趣嚟嘅。所以你唔加入，你都要加入㗎啦。 你放心啦 ，bully 呢樣嘢咧，我過往喺阿林玉露身上學咗好多。不過自從唔做林玉露之後咧，搣 甩咗少少， 係啦，都好少咁樣。 所以呢個機會又可以翻翻嚟啦，大家可以。進入呢個畫面先啦，真係。 嘿， 濕紙布， 嚟啊！ 呢個係現代版定係古裝版啊？ 古裝版。 哦，咁係咪即係磁力共振啊？ 冇錯， 我哋去到磁力共振一齊震一震啊！喐一喐啊！ 不過要小心喎，因為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去到今日嘅11:30啊，會唔會劈中個磁力共振㗎嚇？ 唔會。 我哋三個都係好人嚟㗎。 步挽手，走遍萬里千山，信念編出歡欣世間。未惧怕山高远路几多弯，万众齐心望远路难。一生中寻寻觅觅多感慨，至少是爱，难计得失意外。嘿呀嘿呀嘿呀嘿呀。新传记，哪怕是万尺风浪，都可挽手冲天飞。嘿呀嘿呀嘿呀嘿呀嘿，团聚分享快乐原地，笑与泪在你我之间，人生多惊喜。千般爱是无限，淡淡背影心印在我心间，难过情关万水千山。嘿呀嘿呀嘿呀嘿，嘿呀嘿呀嘿呀嘿。一生中离离合合是否应该，是笑是爱，难计得失意外。新传记，哪怕是万尺风浪，都可挽手冲天飞。 怕是萬尺風浪，都可挽手衝天飛。嘿呀嘿呀嘿咿呀嘿呀嘿，團聚分享快樂原地，笑與淚在你我之間，人生多驚喜。 今日風騷快活人有。我读书的时候已经看《皆大欢喜》的曾志豪， 还有、啊、你读书的时候看《皆大欢喜》啊？ 我读书的时候看《皆大欢喜》的曾志豪， 还、啊啊、有、我临瞓嗰阵时都会看《皆大欢喜》的黄耀祖。 咁仲有我间唔时晏昼都会睇到重播嘅邵学义。 你讲到好似冇拍过咁啊！ 喂，咁阿學兒啊，講到你同阿祖一樣，都係有鱷魚頭有老襯底啊，即係啲動物奇觀啦，都係你哋都係屬於咧。咁你算唔算係嗰啲會好留意身邊事物啊、八卦啊？可能你見到嘅嗰啲，哇！咁得意一個插蘇啫，你係咪呢啲會留意窿窿罅罅嘅人啊？ 我會嘅， 你會嘅。 我個人係本身係比較八卦嘅，不過咧就我就唔係好中意講嘢嘅， 嚇嚇嚇， 即係我私底下真係唔 係 好出。 即係你係一個 CD-ROM 嚟嘅，係 啦， 攞 嚟儲嘢嘅， 係啦，齋睇嘅啫。咁啱啦。因为我而家想问一下你，你哋有冇留意过，当你搭地铁嗱呢排如果有搭地铁咧，系好值得恭喜嘅事嚟噶。 我可能答唔到你呢个问题。 系啊，唔系，地铁又有啦，唔系我哋好多人都呢轮都答唔到，因为好耐冇搭过地铁啦。 嗯， 佢成日都闩咗啊嘛，因为 搭啦。 系啦，咁但系譬如你行商场咧，你都会见到嗰样嘢嘅就系、是。嗰行扶手電梯咧，嗱、你 shopping 你都要搭嗰條扶手電梯啦， 商場都有啦， 商場有啦，咩都有啦， 係 啦，所以我就話啦，你搭緊港鐵又有啦，你扶手電梯去嗰啲大商場都有啦，你會留意嗰條扶手電梯咧，佢側邊有啲。毛毛刷 啊！有啊有啊有啊！細個嗰陣時咧，好中意攞只腳咧，即係摺啊！大家唔好學啊，因為危險噶嚇。但係攞嚟擦下只鞋， 擦下 只 鞋 咧， 係啊係啊！ 細個嗰啲鞋平啊嘛，而家你只係冇擦到我添啊，即係擦翻我對鞋啊！ 你覺得嗰樣嘢係咪我嚟擦鞋嘅？ 唔係， 我嚟做咩㗎？ 我問你啊，學爺， 我嚟擋擋啲垃圾咯。 嗱，我細個真係覺得係擦鞋嘅，而我亦都有攞過嚟用嘅。哇，咁貼心嘅服務嘅！中学嗰阵时对黑皮鞋，哇喳喳咁样擦两下先，后来进展到着白饭鱼都攞嚟擦啦，咩都攞嚟擦啦。 点啊？实在咧越擦越污糟 嘅。系啊，所以咪紧紧要擦咯。嗱，但系如果佢唔系擦鞋，佢嚟做咩嘅？ 啊，我唔知啊，学而话攞嚟 挡垃圾 嘢， 点样挡垃圾咧？ 因为佢嗰个一级一级嗰、那个佢有牙噶嘛，即系有嗰啲齿咁样 即系个梯级。 系啦，个梯级一级咁样接住一级噶嘛。 系啊 咁如果你有阵时即系有啲垃圾棘住咧，佢可能嗰啲齿咪俾嗰啲垃圾棘住咗。 咁佢会扫得走啲垃圾咩？ 佢 喺侧边嘅啫嘛。 系啦，我承接住你，佢就令到佢咧唔会摄咗落去嗰个扶手电梯下面度。你知道有阵时有啲垃圾跌咗落去嘅话咧，咁系会影响到可能个扶手电梯嘅运作噶嘛。 咁如果佢嗰度系密封嘅，咪唔会跌咯。佢而家系毛毛踩毛毛踩，反而先跌到落去。 系，佢讲嘢好似啱， 系咪啊？ 所以密封好难跌到啦。 系 啦，咁我估 佢只要密封咗就唔使跌啦。 佢密封系喐唔到啦。 唔系，佢隔篱，譬如你可以系齿轮嚟噶嘛。佢而家系有毛毛踩咧，嗰个位系有罅噶嘛。 系啊。 究竟点解佢要攞个毛毛踩？喺附近咧， 哦，如果人啲人，如果你跌咗只戒指啊、耳环啊嗰啲细细只嗰啲咧，用个毛毛刷嚟顶一顶咯，唔会直接落咗去咯，容易啲执咯。 都唔会啦， 我真系乱估。 咁即系地铁其实嗰个月台应该要装毛毛刷啦，即系咪成日惊大家跌咗只鞋落去嘅？ 佢有阵时佢都有一个咧。 地鐵嗰個有冇 毛毛 刷㗎？ 地鐵有， 唔係唔係，我講緊個扶手電梯。 扶手電梯有㗎。 有，我話如果你話要擋住嘅話咧，佢嗰個路軌同個閘門咧，佢應該擋啲毛毛刷啦，咁、你唔會跌落去啦。嗱、究竟點解扶手電梯 有毛毛刷？ 會有毛毛刷咧？嗱，原來 首先佢個學術嘅名稱叫咩咧？我哋而家屈咗佢叫毛毛刷喎。 佢學術嘅名稱叫做電梯刷毛啫。其实都唔系好专业啫，佢就咁个名字都 系，小心啲读啊，佢个名都系。 系啊，我哋大家咬住准系 OK 嘅。但首先咧，佢就话，如果你平时即系唔系八卦嗰啲咧，可能你掂行掂过，到你真系留意嘅时候，你又会发觉究竟我嚟做乜嘢嘅咧？个摸摸铲 真系有实际功效 嘅，系有实际功效嘅，系有实际功效嘅。 咁样样， 我估。好，因为有阵时咧，人咧上扶手电梯嘅时候，你只脚咧会好近啊，佢侧边嘅地方，可能惊会介到，有嗰、那个佢个正式嘅名叫唔系毛毛刷，叫咩话？ 刷毛 系啦系啦，我都唔读呢四个字，我都好会读错噶。嗰个毛毛刷嘅话咧，可能容易你只脚咧即系刮到啊。扶手電梯，所以咧佢就有一個少少嘅緩衝嘅位置，就算你嗨到嘅話，喂嗰啲磨姜嗰啲尺咁樣就會損噶啦嘛。佢係保護用扶手電梯嘅乘客嘅。 有冇信心？ 我唔知噶，我講得出梗係有啦。 觉得自己可笑定系 可以笑的话系不会哭噶，话俾你知 系可笑定可喜嘅。 可喜， 答啱咗啊！得得得得，嗱呢个题目咧，原来各位在外国嘅嗰啲叫做工程网站里边咧，就引起热烈嘅讨论。所以首先第一，如果你曾经都好似头先豪仔以为我嚟擦鞋嘅话咧，你并唔孤单嘅。因为外国的朋友，即使你觉得外国的月亮是特别圆，他们的网民都是比较愚蠢的，跟我们一样，不是我们擦鞋的吗？甚至乎他说我小个时候即鞋底呢踩到狗屎就会拿去那里抹的了。 哇真是不该晒所以你说 是啦 就是靠实跟着你就拿来擦鞋了。 是啦 好彩你不拿棚牙出来给他擦咋。 有没有那么矮啊你的身高就可能 呢 真的。 我话爱嚟挡垃圾，其实都成立啫。 嗱，好啦，咁究竟有冇成立到咧？究竟学业嘅理由存唔存在咧？于是乎咧就众说纷纭啦。就有一个加拿大嘅电梯工程师咧，阿 Mike 啊，佢就出嚟解释咧，佢就话：我话俾大家听啦，扶手电梯嗰啲刷毛咧，就系、是、好似你哋香港电台嘅黄耀祖所讲嘅， 系点噶？ 系防止乘客太过靠近侧边嗰啲罅隙。因为好惊你涉做啦，好惊你教唔出。 Don't get too close。 系啦，咁佢话咧，嗰啲刷毛咧，你一掂到人嘅时候就，哦，好痕啊，系啊，一次一次，好似觉得有人嚟摸你咁样咧。佢话原来就可以令到你咧会自己弹开，咁咧起码就唔好等你啲鞋啦、鞋带啦、你啲裙咧就卷咗入去。我谂佢冇谂过咧，佢本来希望你只鞋唔好涉入去，但系啲人反而特登攞对鞋去刷嘅，咁样嘅。好啦，呢个系嚟自加拿大嘅电梯工程师。咁跟住嚟自美國嗰個咧，佢就話其實仲有另外一個原因嘅。 哦，即係仲有其他嘅用途嘅。 係啦，冇錯，另一個原因嘅，就同我哋冬天嘅時候咧，你咪即係啲毛冷啊、手啊，你一掂嗰啲 觸電，唔係叫觸電， 靜電， 靜電， 係啦，唔該曬你啊。 係啦 ，A 組嘅同學又有一分啊，咁樣係啦。 觸電我都講得出，唔係 都啱 嘅。講完都想笑。 其實你係觸嗰啲靜電啊嘛。 啱啱啱，多謝你幫我解圍。 好驚啊 嘛！靜電達達， 係啊， 係啦，達達達。 觸電嘅感覺。 原來扶手電梯嘅刷毛咧，佢話減少靜電嘅作用。 哦，会咁， 反而系减少， 唔系越摩擦越有静电， 同埋减少边度同边度嘅静电啊？嗱，我哋平时净系摸个扶手电梯嘅啫，即 系 佢摆咗下面有嗰个刷毛嘅话，跟住令到嗰个手唔会走静电啊？ 嗱，即系我哋呢啲都系科学界工程人员啦 ，TCH 都系话俾你听，系我全名个简写就 系 TCH， 科学界好知名噶啦，暂时未有我文章，佢就话咧，譬如话一啲汽车。或者是飛機原來飛行的時候咧，佢都會有一個咧嗰啲釋放器咧，就將靜電咧就將佢即係好似散發走，等佢唔會聚積。如果唔係咧，可能你成個金屬都係帶電咧，真係觸電㗎。到時可能你 high high 啊有靜電啊，或者會容易有火花，因為靜電咧最驚咧就係佢摩擦完之後咧，可能會有火花。 哦， 咁佢話呢個電梯咧喺度行嘅時候咧。其实严格嚟讲，我都唔知佢边一忽会引起静电啦。当然都我谂齿轮摩打或者你嗰啲金属边咧，就惊你咧会即系同佢有啲互动咧。佢话嗰个刷毛咧，原来就可以咧将佢刷走咗出去。哇！反而原来有一个咁高科技嘅功能，又挡住个人唔好受伤，又可以令到咧唔会有静电出现咁样。唔好睇少嗰棚毛，就系佢咁样令到 你 扫啊扫。 嗰棚一棚。 系啊，真系净系扫啊扫扫啊扫，佢就话咁样。咁然后佢就话咧，好佩服嗰啲网民咧。佢话估唔到我哋呢个电梯咧啲毛咧摆咗喺度咁耐咧， 终于有人留意到佢。 系啊，终于有人留意到佢啦。 有生存嘅价值啊！ 你谂下， 摆咗喺度阴公啊佢。 系啦，即系所以其实你应该好励志嘅，即使系一执毛， 嗯， 佢就摆喺静静地你嘅脚边嗰度， 系， 其实佢都系有作用噶。 哦， 但其实我发觉咧，即系有好多我哋平时咧，即系喺日常生活到成日都会见到嘅嘢咧，如果唔系有呢啲咁样嘅生活嘅小知识咧，你根本就唔会谂佢摆喺度做乜嘢。有阵时会觉得佢系嗱摆到喺度就一定。有啲原因㗎咁， 但 我哋又唔會去深究佢。我覺得我哋應該要喺平時生活裏面咧，即係大家要用多啲我哋嘅思考，發揮我哋嘅小宇宙。 所以唔好咁容易俾人打擊。如果你老細曾經話過你，匿我面前啊一條毛啫，你話俾佢聽，老細冇。 我可以被靜電㗎，咁係 嘛？老細冇咗我呢一執毛嘅話，公司運作唔到㗎啦。 就如洞悉一切，乱世的。 醉意满身伤势，别望着狂抽烟的手势，以为惆怅是美丽，我令你有宽慰才是实际，你让我有安慰，谁亦不必理亏，你别要再忧怨和惭愧，我寻你开心，你寻我开心，我们还有什么可以恨，我赠你体温，你赠我兴奋，来莫女来制造爱，我不关心爱情求开心。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财委会今日加开会议，继续选举正副主席。多个民主派议员提出规程问题。会议开始之后超过一个钟，仍然未正式进入选举主席的程序。民主派议员不满竞逐连任的主席陈建波在未有咨询其他议员的情况下决定今日开会。公民党陈淑庄批评陈建波没有按规定给五日通知期。议会阵线的毛孟静就说，除了陈建波之外，还有22个民主派议员角逐主席，不能够由陈建波一个人决定开会日期，认为选举会不公平。多个建制派议员批评民主派根本不想开会。陈建波形容，如果没有建制派议员，议会已经冧了。消防处副消防总长王家荣表示，由6月9号到10月7号，全港有587宗同示威活动有关的火警，其中347宗有可疑，当中发现有利用汽油弹或者是助燃剂或者是其他危害物质的案件有44宗，又发现近期的纵火事件有增加。对于部分消防局会在示威活动期间派出泵车进入警车车队，王家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有关同事会灭火协助紧急护理工作，以及在情况许可之下可以协助清理堵塞道路的障碍物。对于有报道说政府考虑借调各大纪律部队部分人手担任临时特别任务警察，王家荣说未有充分掌握资料，但强调每个部门都有预案，各司其职，只要配合政府依法有效施政，消防处会全力以赴，亦都会因应不同局势有不同安排。将军澳附近海面上个月发现一具15岁少女浮尸，死者生前就读调景岭香港资专设计学院，有传闻话少女死因可能同参加反修例示威有关。早上大约有30人在学院地下聚集，要求校方公开闭路电视片段以证实警方讲法，亦都有人献花同埋点蜡烛。警方早前在记者会表示，查看学校的闭路电视，发现死者失踪当晚将个人财物放在校内，并且是赤脚步向海滨公园，而在解剖尸体以及是向他的家人了解之后，认为死因无可疑。有同死者同届的学生说不相信警方的讲法，认为事件有可疑，他要求校方公开闭路电视片段。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中方在同美方达成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之后，已经即时开始购买大量的美方农产品，无需再多等3-4个星期，预计在完成并且签署首阶段协议之后，将会直接进入第二阶段的谈判。特朗普在社交网站贴文表示，同意暂缓月中将部分进口货品由25%关税提升到30%的措施。他又形容中美的关系非常良好。 中美第十三轮高级别贸易谈判日前在华盛顿结束。彭博新闻的记者在社交网站形容，依家可以开始贸易休战。美国有线新闻网络的记者在社交网站发文，表示中国正式邀请美国贸易谈判代表莱特希泽、努钦和团队在下个月智利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前到中国进行贸易谈判。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干燥，早上稍凉，听日风势颇大。依家的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5%。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11: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6,586点，升277点，总成交金额377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17点，升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13点，升147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0.2，升5.4；盈富基金27.5，升2毫；建设银行6.21，升8仙；中国平安94.8，升1.2；美团点评86.25，跌2.2；友邦保险74.35，升咗1.1；汇丰控股60.15，升咗2；华夏沪深345.1，升咗9.5。中国移动65.85，跌咗7.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08.31，瑞士法郎0.997，欧元0.678，加元1.321，新西兰元0.631，人民币7.067，英镑对美元1.26，欧元对美元1.103。港金现价报13,900元，跌15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486.66美元，卖出1,487.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七贤道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住浙江街噶，就系较早前七贤道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龙尾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住浙江街对出，咁菲林明道啦。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近住会议道受路陷影响，咁头先咧就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嘅，而家封路重开啊，就系菲林明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近住会议道啦受路陷影响噶，咁而家封路重开，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回尖沙咀方向，受理工大学的交通意外影响，所以车龙排到去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仲是挤塞，龙尾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西隧的九龙入口都是车多，龙尾排到过了擎天半岛。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薄扶林道来回方向近住薄扶林水塘道一带咧就挤塞，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山道。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啦，近住顺德中心一段咧就行车缓慢。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龙尾窝打老道。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挤塞，龙尾九龙湾港铁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响秋天干燥嘅季节，边首歌可以润泽心灵呢？ 我会为你预备《秋色》，陈慧娴。 在日日夜夜内心痴痴的推打， 秋叶的落下，虽然为丝丝的凉意带来点悲凉感，但对于忙碌的都市人来讲，似乎秋天才有一个清醒的头脑，去隔住一段距离去回顾悲伤，为未来的路去重新装备。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音乐情人， 我是郑子成。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唔得， 唔准啊， 唔俾打机，做功课。 乖啦，听话啦， 食菜啊， 着翻件褛啊， 食饭。 选择嘅权利人人都有，但系包唔包括小朋友呢？为咗教育同保护子女，家长有时不得不违背小朋友嘅意愿。电视节目午夜广场哲学有偈倾，今集倾下咁样做算唔算侵犯幼儿嘅权利？今晚十一点，港台电视31。 今日风show快活人有曾志豪、 黄耀祖， 同埋有我赵学而。风头火势，今日有曾志豪。 我好开心啊！是由赵学而你介绍我出场，刚才我都不好意思告诉他，其实我拥有他一只碟，就是那只而家系列，而家系列十七首那只精选碟。 只这么少， 那只精选啊，那只齐晒的。 是啊，他对他来讲很多的了，我很少听到他说买碟的。 真的 假的？所以呢，你是属于受宠幸的一个女人。 不怪得知香港乐坛会这样 的。是啊，就是你啊，就是你。是你，但他最想是加入香港乐坛。 是啊是啊，我想着唱好他啊。 是啊，他。 我以独特的走音方法是独步天下的，有机会你会同我领略到。 你放心啦，这个礼拜你一定不会听不到他唱歌，他好喜欢唱歌。 每隔两秒我 都。得了，你讲回你的嘢啦。 咦，他好进入了我们的节目模式。 是啊，单单打打那些呢。 今天想跟大家介绍一款波鞋。这款波鞋很特别的。首先呢，它其实就不是来自那些大厂它自己推出的。是有人将这些大厂的牌子呢就所谓自己客制化，即是自己将它呢，即是好像有些 TaylorMade 呢，就我帮你重新改头换面这样。它是大牌子来的，它拿了一滴牌的一个牌子。咁啊，重要是呢，它都几受欢迎的那个系列呢，就是很多空气啊。好多空气去到最大系列啊！哇，你明啦嗬，好多空气去到最大系列，咁成个鞋底咧都有一个好透明嘅胶嘅嗰个系列，系咁样有咩咁巴闭啊？呢个系列而家又复刻啊，又翻新都玩咗好耐噶咯，嗱就咁样嘅，佢咧由一个韩国嘅潮牌一个即系呢啲咁嘅特制嘅服务公司咧，就帮呢一对嘅空气去到好大嘅呢一个品牌咧，佢就加咗啲嘢落去，加咗啲嘢落去之后咧。就将呢对鞋咧，其实原本都我谂都几贵下噶啦，佢而家就将佢可以炒价去到变成咧$3,000嘅价钱，$3,000嗱，唔系咩天价，可能你话嘿 Jordan 嗰啲可能可以再贵啲添啊，但系最紧要系佢个噱头，呢对鞋点解可以卖到成$3,000咧？因为佢个鞋个名叫做 Jesus。耶稣波鞋，岂有此理！亵渎我耶稣啊！你做咩意思啊？而家你我耶稣点解无端要同个波鞋 crossover？ 嗱，我照单讲噶咋吓，即系你有咩有怪莫怪啊！你有咩怪翻呢一个即系潮牌公司啦吓？但系你应该都有好奇啊！你无论系唔系教徒都好，可能你都会好好奇咩叫耶稣波鞋咧？咁系咪最简单啦？因为你知啦，有一啲外国球星咧。其实佢有信仰嘅，譬如尼马咧，大家都知道啦，可能喺佢个波 boot 嗰度咧，佢可能会有一段经文啊，可能会写喺度，系咪咁样玩法啊 ？No， 唔系，佢就系利用咗头先讲嗰个咧，即系空气最大化嘅呢一个特质咧，即系个鞋底咧，佢有一浸嗰个透明嘅胶垫噶嘛，即系因为佢方便注入啲 air 啊嘛，佢今次就喺里边咧，就唔系注入咗 air， 注入咗咩啊？注入咗一啲浅蓝色嘅圣水，咩圣水啊？佢话佢注入咗一啲咧 约旦河里面的河水。咁佢话由于约旦河同基督教息息相关，就话咧曾经有一啲好知名嘅圣人咧都喺嗰度受洗嘅，甚至乎而家咧都系一个好著名嘅受浸嘅景点。咁所以咧，佢就话咯，即系设计团队咧就喺约旦河水里边咧就注入咗60cc 嘅呢一个河水，就摆咗落呢个波鞋嘅鞋底嗰度。咁于是乎咧，你等于踩咗喺约旦河水嘅上空度行走一样啦，你唔再系喺空气里边，你直情系有一种咧，你踩喺圣水上面嘅漂浮嘅感觉。再加上咧，原来佢话，佢哋咧就想引用咧，即系喺圣经里边咧，马太福音咧，原来话即系耶稣咧喺水面上面行咧就显神迹，佢就希望咧将呢一个嘅故事咧就融入埋喺佢而家呢个设计理念之中。所以他就踩住呢个约旦河水咧，喺呢个波鞋上面行走啦。咁啊，当然啦，仲有其他嘅即系设计嘅，譬如话喺鞋嘅上面咧会印有一个经文啦，而且佢话咧仲会散发出一种乳香嘅香味。即系其实波鞋有皮味，你可能都想象到啦，佢有乳香嘅香味，因为佢话系啊，东方三博士见新生婴儿耶稣嘅时候，曾经有其中一个礼物就系有呢个乳香啊嘛。咁啊，鞋带位置咧亦都有一个钢造嘅十字架，鞋垫咧亦都变成咗红色，鞋盒咧亦都印有头先所讲嘅马太福音嘅其中一段嘅经文。所以佢就合共加埋多谢你3000蚊嘅美金啦。嗱，暂时睇到呢度咧，我仲未知道究竟佢受唔受教徒欢迎。头先我开麦嘅时候，我都特别问下我哋啲嘉宾啊，问下我哋啲主持，喂，你哋有冇人系教徒？咁我哋今日就冇人系即系教会嘅朋友，所以就做唔到一个即系客户嘅调查。其实中唔中意嘅咧？因为我真系唔知道对教徒嚟讲，佢会觉得系话，佢哋得到一种尊敬，佢哋可以咧有一种宗教嘅神圣摆咗一对鞋度，定系佢哋觉得系亵渎神灵啊？唔知。但我就觉得咧，呢个创意几好。点解呢？如果你将呢一啲所谓宗教嘅元素融入波鞋，如果又唔会冒犯到人嘅话咧，其实香港都用得啦。我哋香港有咁多传统嘅宗教，你嗰度注入圣水啫嘛，我哋可以注入符水啊，系咪？各大庙宇应该就均有代售，真系每个人都摆对鞋，喂喂喂，加啲符水，加啲符水。你嗰啲咩经文啊，直情唔使抄落去啦，攞到黄色嘅符咒贴上去。喂，其实我记得香港有啲潮牌咧，都曾经有推出过贴咗到黄色嗰啲捉鬼嗰啲符咧喺个心口度噶，有啲咁样嘅即系T 恤有提供出嚟噶。喺呢个时势咧，可能你都需要一啲画符捉鬼嘅嘢咧，帮你定一定经，压一压神嘅，真系嗱。所以如果我哋呢个外国佢哋嘅宗教能够接纳到嘅话咧，睇下我哋本土有冇机会都出动呢一个符水波鞋啦。风头火势。咁中意买嘢嘅佢，亦都以潮流达人自居嘅佢，你又会唔会有兴趣着下呢啲符水啊？吓经文嘅波鞋喺你身上面呢？如果系嘅话，你会想揀边一段？无论系我哋吓中国嘅本土宗教定外国嘅经文，爱嚟俾你画符捉鬼定经啊！我哋有黄耀祖 符水波鞋，我唔想要啦。最想要嘅系咩呢？如果我买咗对波鞋，佢可以回水嘅话，咁我咪唔使俾钱咯。可唔可以要有回水波鞋啊？ 我以为你想有段经文系可以帮你增高嘅添。 唔使，我有内置啦。我哋成日话咧，去边一个商场度买嘢啊，食嘢啊，各样嘢咧，如果嗰个商场有一个吸引嘅泊车优惠嘅话咧，其实都真系帮到手噶、哦，真噶，即系有阵时大家几个朋友去食饭都会谂，喂，嗰个商场好啊，因为咧可能你消费只需要200蚊，仲要咧唔系同一张嘅即系嘅电子收据啊，各样嘢，你有张单嘅话咧，嗰个好啊，容易食够200蚊啊嘛，系咪？再加上咧，即系最近呢一阵子啊，大家都会知道啦，即系香港都有几多唔同。嘅風波啊，好多嘅零售業啊、餐飲業啊，佢哋都會話啊，生意好難做啊。嗱，照你喺呢個時候咧，我哋成日話有危就有機啊嘛。我都見到咧有一啲嘅商場咧係改變咗佢哋嘅一啲泊車優惠嘅目的咧，都希望可以吸引到多啲嘅朋友。就算你冇公共交通工具搭到去個商場嗰度嘅話咧，自己揸車去，佢哋個泊車優惠啲嘅話咧，都可以吸引到多啲人咧去幫襯嘅。不過今日咧就睇到呢一個嘅報道啦，就話咧領展 展旗下的商场呢，嚟緊呢就会改变佢哋商场嘅泊车优惠。由任何商户消费满一个指定嘅金额嘅话呢，就可以得到一个泊车优惠，改为要用电子收费先至可以得到相关嘅优惠嘅。如果你係用呢个八达通去消费嘅话呢，商户係需要呢就自己另外俾多3000蚊去安装一个相关嘅系统，而呢个嘅费用呢就是由商户自己去承担返嘅。可能你会话喂唔係喎，其实好多好多而家嘅商场啊都係要用呢个电子收费嗰个嘅 receipt 先至可以得到一个嘅泊车优惠㗎嘛。不过今次呢讲到领展嘅一啲商场，譬如记者呢就访问咗一啲呢真正嘅屋邨商场啊，我哋不如又听下咧佢哋嘅商户啊，究竟有啲乜嘢嘅谂法啦？譬如咧就访问到咧有一个喺沙田和斜村和斜广场啊做中菜馆嘅一个朋友啊，佢就话咧其实咧如果咧即系商场咧改用呢一个电子消费咧改作为呢个泊车优惠咧，佢哋好担心系会少咗人帮衬嘅。个原因系话第一，佢哋自己本身一个小型嘅商店啦。大部分依然是收緊現金嘅，咁何來有電子消費呢？另外一間咧做運動用品店嘅朋友都係咁樣講啊，佢話咧反修例風波之後咧，生意咧已經接近跌咗一半噶啦。平時佢哋有1/3嘅客户咧係用現金消費嘅，擔心咧客户咧就會因為泊車優惠收緊咗啦，所以咧就去咗附近隔離嘅商場，就令到佢哋嗰個營業咧就會更加困難啊。其實今次嘅訪問咧唔單止係訪問咗呢兩位嘅朋友，仲訪問咗其他嘅朋友，佢哋都會去咁樣不約而同話：我哋真係做屋邨嘅生意，平時屋邨生意大家使得幾多啊？大家使得幾多，即係少少錢嘅話，更加就唔會用信用卡去俾錢啦。所以你話要攞一個電子消費咧，先至可以得到一個泊車優惠，可能對佢哋嘅生意咧係會有幾直接嘅影響嘅。嗱，咁其實事實就擺在眼前，我明白嘅。我哋成日都會話人要有進步嘅，咁講真，用呢個電子消費跟住得到優惠啊，咁都好合理啊。好多大型商場都係咁做啦。不過同時間亦都可能可以諗翻我哋一啲嘅小市民、小商户同埋小商場啊，佢哋用緊嘅方法咧，可能你會話係比較舊式嘅，但係的而且確佢哋一樣係有消費嘅。咁點解佢哋消費又唔可以俾到呢一個泊車優惠佢哋咧？成日都話而家我哋嗰個要做生意已經好難㗎啦，不如簡單嚟諗，唔好喺呢一個時候推行呢一個嘅優惠嘅話，話曬佢哋旗下好多商場影響嘅人都會非常之多嘅。風頭火勢識咗佢好多好多年，原來我哋一齊工作都真係第一次啊！歡迎你啊，趙學儀。 是啊，所以有啲惊啊！听到你哋一卵嘴咁样讲呢啲嘢，你知啦，我呢啲唔系成日出嚟嘅，都唔知点样可以用呢一个咁嘅顺畅嘅态度去讲一啲好认真嘅资讯嘅。 我唔使噶，你唔认真都得噶，我哋一齐讲都可以噶。 系嘅咩？系咁。 你当你饮两杯咯，水。 佢唔饮嘅，但系、 水咯，水咯。 佢系食醉鸡都醉嗰啲啊， 咁顺情噶。 因为咧，我就成日。俾人哋覺得我飲酒飲得好勁，咁咧其實我就好容易醉嘅，咁所以咧我做人處事咧係比較謹慎嘅。咁、正如最近要睇好多新聞啦，你知道依家每一個人咧都可能有幾個唔同嘅社交平台嘅，咁資訊發達咧就令到嗰啲好多唔同類型嘅資訊咧都會充斥住你嘅電話。咁當然啦，究竟有幾多成係真，有幾多成係假？究竟嗰個消息係嚟自邊度？究竟嗰個份量有幾真確咧？其實大家都唔知嘅，都係睇完哦，好似系咁又 forward 俾人噶啦，咁咧今日睇到一个报道咧，就话法新社啦，同埋其实香港本土我哋都有一啲媒体咧，系专注系做一啲呢啲叫做 fact check 啊，即系我哋要求证嘅一啲平台嘅。咁无论嗰、那个消息传出嚟系属于边间报馆啦，边个机构啦，边个传媒啦，或者系喺边一个平台传出嚟啦，佢哋咧都会好细心咁样去揾翻嗰个来源嘅，咁就令到好多读者或者观众睇完之后。对佢嗰个信任度系有几多嘅？因为其实咧呢一排咧，大家都收到好多嘢，都令到自己好混淆啊！究竟边一句先系真咧？咁睇到一啲嘢咧，令到自己好担心，可能影响自己嘅心情，甚至乎影响自己嘅生活嘅。咁所以我觉得咧，其实做人咧有好多嘢咧都要寻根究底嘅。究竟人哋讲一 佢系咪一呢？你自己识唔识计数呢？你应该点样去面对呢一样嘢呢？我会唔会有一个方法去揾到嗰个原因？哦，佢系一定系十呢咁样。所以我觉得呢，做人呢真系要切切实实揾清楚属于啱自己睇嘅嘢之外，亦都要去查证究竟呢一样嘢系真定系假。 王杰啊，谁明浪子心？头先啊，学儿你嗰、那个风头火势，你觉得愉唔愉快啊？短短地嗰分零两分钟， 愉快但系好紧张。 系啊，但你有冇见到我已经用咗一个好好嘅方法帮咗你啊？ 系啊，你喺我对面不停为我用眼神打气啊！ 系啊， 我想讲咧，佢系未对过我哋任何一个嘉宾主持做呢啲嘢嘅，因为我哋大部分嘅嘉宾主持都系男仔啦。如果嗰位系女士嘅话咧，佢就有机会咁样做啦。阿嘉嘉嗰阵时翻工咧，你都会系咁样做噶。 佢唔咁样做，我都望住佢。是的 是 的你知唔知呢个方法是那时候我们读书呢，因为辩论队呢他就有分台上的朋友和我们台下的组员，即是可能你刚刚初入行又可以上去打比赛嘛，师兄师姐就安排我们这些一年级生呢，他说你们有很重要的任务，哇什么就是岌头了，开头我说岌头那么无聊，好有用噶！佢话你啲队员喺上面讲嘢，你好紧张啊嘛。咁咧，你坐喺佢，一定要坐喺佢正前方。佢无论讲乜嘢，哪怕佢话各位大家好，你都系咁岌头。你觉得佢好似讲紧至理名言咧，上面信心大增。咁与此同时咧，如果你对住对面嘅学校咧，佢讲咩你都零头皱眉，即系做足好似所有系啦，阿祖嗰啲咁嘅样衰嗰啲啦。唉，你讲乜嘢收啦？ 嗰啲 烦啊！系唔可以出声，又唔可以影响人，全部都 做口型咯，做接嘅口型咯。 林玉露嗰啲秒嘴秒舌嗰啲， 系啦， 好有效嘅，你知唔知？因为原来真系影响到上面啲人咧。如果佢都经验浅咧，咬嘅话，唔系嘛？我咁都讲错，我早晨啫。 其实单止辩论队，我想讲咧，喺打牌嘅时候咧，即系如果你用呢啲嘅样咧，明明系一铺烂牌，但 系 你硬系觉得即系冇 系啊， 好自满嘅咁样， 真系啊， 系啊， 会 high 啲嘅，即系觉得自己 会噶，你。 有需要嘅，我哋呢一个礼拜咧，我同阿祖可以轮流同你。好好，你讲得。 好啊。 但勉强，我觉得即系如果要挑剔咧，你头先俾嘅气咧系有少少流嘅，因为你点头嗰个密度咧，去到好似骆驼咁急啊，咁样不停喺度挫咧， 系咁噶， 要去到咁多 嘅，要去到咁噶，佢唔觉嘅，你觉唔觉得太夸？你觉唔觉得 over 头先？ 基本上我都理唔到咁多嘢。 嗱系啦，你明唔明？你放到几大咧？佢紧张，佢睇唔到噶。佢就系见到佢岌头，真系讲得啱啦，咁样真系。嗱，头先咧阿祖讲嗰单咧，我就一路听落头啦。 或者 优惠系啊，即系我啱啱我都话咧，去咗一个商场度去消费咧。嗱、嗯，唔系投诉佢嘅，因为我觉得咧，每个人都有佢规矩，即、系只不过你唔符合佢规矩，你冇得投诉佢嘅。 咁系咩情况咧？ 佢规矩会唔会严咗啲啊？我咧已經係由朝幫襯到夜晚嗰日帶埋一家大細去啦，咁我又有食嘢啦，又買嘢喎，老婆又買嘢啦，我又食嘢喎，咁啊仲要係午餐同晚餐都食埋，一家四口。咁雖然唔係話食得好大單，即係唔係話一單就成千蚊冇咁樣嘅，咁但係幾嚿水，咁到走嘅時候咧，我諗住。免翻一个钟都有啦啩，即系我都 啦，系咪一个钟啊？ 你两餐饭跟住 仲有买嘢 喎， 系啊，买啲衫噶咯，咁样 喺边区啊？个商场 尖沙咀啊？咁点知咧？当我去到俾单佢嘅时候咧，佢就话：先生，有三个条件咧系可以免到泊车优惠嘅。 哦， 第一咧就系你一张单咧就要系超过500蚊。 O、okay、K， 你冇一张单，单一系超过500蚊，不过唔紧要。如果你夾單係 OK 嘅，係咯，我有三張夾單嘅話咧，要有800蚊 ，OK， 兩張已經要夾到800蚊啦。但先生，你冇兩張單加埋有800蚊，都唔緊要嘅。你有晚市幫襯消費食飯啊嘛，係啊，你係咪5點鐘之後入車啊？哦，你5點鐘之前入車，所以唔好意思啊。连一张单都免唔到啊！ 我唔怕，起码佢做咗一样嘢，佢解释得好有礼貌啊， 好有礼貌啊！但系我即刻觉得，其实系因为我消费太低啦，我一张单都冇500蚊 啦。学我啦，使多啲钱啦、啊！ 多个县市河流决堤，喺长野、慈城、福岛各县有铁路桥梁倒冧，新干线车厂受到波及，1/3嘅列车受损。在福岛县，一架东京消防厅的直升机救起一个70多岁的女长者，但是救援人员起吊的时候忘记将穿戴的装置挂钩扣在绳索上面。那名女长者由大约40米的半空跌落地面，送院之后死亡。东京消防厅表示非常抱歉。天气方面，雷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今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而新界东部以及是港岛更加是录得超过40毫米。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干燥，早上稍凉，听日风势颇大。依家嘅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11: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6,598点，升咗290点，总成交金额459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19点，升4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08点，升141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0蚊，升5.2；盈富基金27.5，升2毫；建设银行6.2毫，升咗1毫；中国平安94.7，升1.1。美团点评86.85，跌1.5毫；友邦保险74.5，升咗1.25。汇丰控股60.2，升咗1.25；华夏沪深345.05，升咗9毫；中国移动66.05，跌咗5.5；融创中国34.9，升咗6毫。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9.878，瑞士法郎7.877，澳元5.324，加元5.94，新西兰元4.947，欧元8.6515。每百日元兑港元7.24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0.07。今日日本假期休市，港金现价报13,900蚊，跌1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6.6美元，卖出1486.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七行道南去大角咀方向近日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日落山道噶，就系、是、七行道南去大角咀方向近日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日落山道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受加士居道的交通意外影响，车龙排到去落山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都是挤塞，龙尾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城西道游泳池对出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山道啦。薄扶林道来回方向近住薄扶林水塘道一段都是车多。咁东区走廊去柴湾道方向挤塞啊，龙尾都几长噶，排到去爱蝶湾对出。就是东区走廊啦，去翻柴湾道方向啦就挤塞，龙尾排到去爱蝶湾。在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新蒲岗的彩虹道啦，近住四美街和五方街一带咧都是挤塞。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啦，龙尾就窝打老道。大埔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呈祥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尔登华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葵涌道马嘉烈桥底九龙。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不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悭钱又环保。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暴烈翻身咗，仲有闭路电视同对讲机添。 唔单止外表优化咗，好多你哋睇唔到嘅组件都优化咗，令我哋暴烈更安全、可靠同舒适。 暴烈超过廿年。唔使换过都好似新嘅一样。 快啲联络注册承办商优化升降机啦！合资格嘅业主仲可以申请政府资助。 系佢教识我时间观念。 每隔两秒我都想起你，但我不懂使你心欢喜。 佢仲教识我哋公平贸易。 我赠你体温，你赠我兴奋。 佢教识我赌博添啊！ 唔系啊，呢啲叫投资啊！ 用我青春压一注。 喂，你系边个啊？ 我梗系赵学而啦。 今日风骚快活人有曾志豪、 黄耀祖， 同埋有我赵学而。 真系估唔到学而嘅歌系可以教识我哋咁多嘢嘅。 系啊，我最中意教识我哋 公平贸易。我中意公平贸易。 你中意公平贸易？我中意赌博，唔系嗰个唔系赌博。 系啊，冇错， 投资嚟嘅。 系啊，但系佢而家仲有嘢可以教我哋，教我哋攞礼物。 系啊，呢个咧我哋之前咧都有送过嘅，咁啊个反应系非常热烈嘅，所以讲定个电话号码先啦吓，1872388，1872388，我哋嘅电话号码。讲紧嘅咧就系呢个健康香港2025，喐一喐健康啲啊，我哋会送出。五部嘅可国啊，讲多次啊，可获挂耳式蓝牙嘅无线运动耳筒， 挂耳式无线蓝牙耳筒 系啦，可以得到一个挂耳式嘅蓝牙无线，啱啊，你讲得啱，我错咗，系 冇错， 总之就正嘢啦，系咪？但你有一个要求嘅，要答啱一条问题， 系问问题， 问题就系咁嘅，根据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嘅资料咧，急步行啊，系属于中等强度定系剧烈强度嘅体能活动呢？ 我想话睇人嘅啫，如果对桂花田嚟讲咧，已经系。 剧烈啊！ 系啦， 对你头先睇嗰条片嚟讲咧，咁 嗰啲好轻松啦，系咯，即系证明马迷系有作用嘅，真系。嗱，我问多次先，我哋打岔咗，打岔咗。 根据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里边嘅资料显示， 急步行是属于中等强度定是剧烈强度的体能活动呢？ 是啦，如果知道答案的朋友可以打来，记不记得我们的电话号码？ 不会那么快记得的，电话号码是 1872388， 没错， 似那些发达热线啊。三个八噶有， 系啊，同埋咧得五个咋吓，但系希望你哋而家快啲打电话嚟啦。不过就算今日打唔通嘅话咧，唔紧要，留意住我哋今个礼拜嘅风骚快活人啦。 二台通识六十秒， 依家好多人都会有便携式装置，亦都经常会听到因为遗失呢啲装置而令当事人嘅资料外泄，所以要小心看管你储存咗机密资料嘅便携式装置。平时就应该将装置存放喺安全嘅地方，然后锁好。而一些具备其他连接方式的便携式装置，例如 WiFi、蓝牙等等，使用后就应该熄了这些无线连线。如果情况许可的话，可以定期使用抗恶意程式码软件为装置进行全面扫描。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播成 二台通识六十秒。 今日风骚快活人有曾志豪、 黄耀祖， 同埋有我赵学而。 再提你啦，雷暴警告系去到今日嘅11:30嘅，而家廿五度气温，相对湿度91%。 我哋成日话咧，即系中香港啦，同埋中国啦，即系我哋好近噶啦嘛，系咪？不过咧，依然有 咩系好近啊？一睇啊，直情系。 你说得对。非常 根本就 係 本事同根生啊！我話你聽， 所以上戰何太急啊！ 咪就係嗱，戰咩戰蛋啊！ 但就話咧，講緊嘅咧就係大家喺嗰個工作文化方面咧，其實的而且確都仲有啲唔同嘅、嗯。我睇咗個報道咧，佢咧就揾咗一個喺香港嘅，都算一個專業嘅人士嚟嘅。佢咧就係一個嗰啲咧獵頭公司到中環職場幾十年嘅朋友，佢咧就分享咗，原來喺內地咧好多時候咧都有一啲老板对于员工有啲无理嘅要求，佢搜集咗一大箩。我睇到嘅时候咧，我真系会咁讲，唔系啊，话咁样都得，但系呢啲系真系有发生嘅。 即系大陆嘅老板， 系 佢哋嘅对员工嘅要求可以无理到去呢个地步嘅。 有几无理就大家一阵俾个分啦，睇下究竟有几无理啦，好唔好？嗱，我逐单讲下。医院，嗱，你觉得医院可以去到几无理？ 即系医院里边对嗰度啲员工，系啦，上司对下属， 对佢哋嘅下属，嗱，好简单嘅啫，因为可能医院唔够病人啊。 吓， 嗱，呢个系 病人， 呢个系前设嚟嘅，医院唔够病人，即系唔够生意啦。老板会要求佢哋嘅下属做啲乜嘢咧？ 阿学而你今日扮营养不良嗰啲，同我坐喺个吊针嗰个板度，系咁轮，系咁轮，系咁轮候。 嗱，扮系唔够噶。 阿祖，你扮嗰啲營養不良發育小朋友坐喺度， 咁我又唔係好使扮咯，咁樣係咪？ 你同我叫你啲家屬嚟睇醫生， 全對冇錯，要教人啊，就係話咧，因為醫院唔夠病人，每醫院嘅主管咧，嗱高級嘅啦，主管啊嚇，要各個唔同嘅朋友就揾五個。即系主管就要揾员工，员工就会每个员工揾五个病人去住院。 哇！嗰啲系咪咩拉下线啊？即系嗰啲 层压式， 层压式啊，系啊！哇！你今日可以做到钻石级嘅主管啦，因为你拉到五个家属翻嚟真系。 我睇到呢个，我真觉得匪夷所思。就算冇病都要啊，所以有一个嘅朋友咧，佢就阿爸明明冇病，但系佢要交人头，揾咗阿爸入医院度住啊！阴公、 哎，我觉得好合理。 你觉得合理点？ 你有冇发觉我哋有啲工种都系咁样嘅？譬如保险嗰啲朋友。当你第一张单未开到的时候，阿强仔仲未开到单啊，叫你阿爸买张啦。 你阿爸都要买保险噶， 我一样噶嘛。嗱，其实你严格嚟讲，其实我阿爸可能唔需要买保险噶，但系强仔你咁样一张单都开唔到，咁你点捞啫？ 但系买保险都仲系保障佢将来啊。但系住医院、啊， 住医院可以得到我哋医生细心嘅照料，同埋姑娘无微不至嘅打针。哇！ 但系如果姑娘唔靓咧？ 唔系个姑娘唔靓，咪早啲出院咯，系啦。咪但系个目的都系希望你早啲咩？同埋有阵时你冇听过啲行业咧，成日都话喂，真系唔够啊，不如叫屋企人即系都帮帮手啊，系啦，冲餐做下临记啊， 俾个饭盒你啊， 俾个饭盒你。喂，可能即系。啲互相幫助係咁啊！ 睇下先，嗱有飯盒攞同你要去俾醫藥費係兩回事嚟。 嗱又講得啱喎，因為今次咧係個員工係要俾埋錢㗎，係 咯， 係啦，唔係淨係霞姨揾阿霞姨幫幫手有飯盒食㗎。 阿強，你唔即係充撐下場面，咁你點出糧啫？你多啲人嚟，咁啊多啲病人會。不過其實我反而最想問嘅就係，即係佢會唔會係可以吸引到其他病人咧？ 即系咩啊？ 即系你搵啲屋企人冲餐场面，其实个目的应该唔系净系想掠你嗰五个人钱噶系嘛？ 唔系，首先掠咗先，呢、這个就一定噶啦。 唔系啦， 但同时间你见到，喂，你谂下，你就算去一间餐厅度食嘢嘅话，你见到哇人头涌涌， 系啊，争好远噶。 诶，哇，嗰、那个咁冷清嘅话，你通常都唔会去冷清嗰 间噶。冇错冇错。 喂，大佬，医院啊，唔系饭店啊，真系屙贪高兴咩？ 唔系嘅，但医院你都会嗱，你会唔会咁样拣啊？即系如果嗰两间牌子差唔多，系啦，呢、這个医生喂。条龙打到蛇饼出尖沙咀喎，呢、這个水定河飞喎、啊，你会点拣啊？真系， 我真系大家嚟试过你咩臭我生病。 你去医暗疮都要嘅，可能系即系好小事啫，系咪？ 咁我哋唔好讲医院啊，费事好似 我买我拜我拜我拜， 你拜呢一个 真系系。 OK， 另外一个我哋去到山西嗰一方面啦吓， 山西嘅布政司好出名嘅， 系咩？ 系啊， 嗱呢个咧就是一家细嘅公司嚟嘅啫，就话咧有一个嘅员工就咧攞咗张嘅截图咧，就系佢同佢老板喺微信上面度倾偈嘅，老板咧就赞佢啊，咦，你工作表现唔错喎，不过。我发现你咧食 lunch 嘅时候，成日都唔同同事一起食饭嘅，咁样代表你唔合群，改变佢啊！ 哦， 有呢个咁样嘅要求， 有冇系孤独症啊？ 我咯， 系咯，你系咪需要被改变咯？ 嗯，点解要我改变呢？ 你唔合群啊！ 我做咩要合群啊？你唔好理我啦！ 你会令人哋觉得好似影响咗工作嘅关系啊！ 嗱、 哎， 我哋呢啲自由工作者咧，就冇上司会咁样同我哋讲。 系啦，系啦，系啦， 系啦。咁所以我要代入翻，如果我打工嘅时候系咁样样咧 ，office 工嚟嘅。 系啦，咁啊应该点样做呢？ 系啦，嗱，嗰个员工本身就系话咧，其实我真系觉得我自己做好我嗰个本分要做嘅嘢啊，但我真系中意我自己一个人食饭，未必需要咧同嗰啲嘅员工喺公余嘅时间 交谈啊， 系咯，都做咁多嘢，我冇错啫。不过因为老细咁讲，自此之后佢就要每一日同其他嘅员工一起，我哋一起食饭。 佢会唔会坐喺度嘅时候咧，下次就会俾人讲话嗱，你系改进咗啦，坐埋一齐食饭，但你啲话题好单一、啊。大家唔開心，你成日黑面同人食飯嘅時候， 佢可能就係想講單一嘅議題咧，淨係讚揚。 你可能好悶 咁樣，係 啊，你貢獻少，但可能對老細嚟講咧，佢成日都想營造一個家嘅感覺啊。 你哋好團結啊！ 係啦，係要團結，係要覺得我哋係一家人齊齊整整，即係等於你拍親劇都要一齊食飯啊嘛！ 我哋要凝聚嗰個力量， 係㗎。 凝聚呢個力量咧，我可以講另外一個嘅例子啦。嗱，就有老闆咧喺內地度就要求咧佢哋嘅部門全體員工 係 要加班， 加班 要做嘢，但係加班唔代表一定有錢嘅，但係都係想培養到啊嗰個團體嘅氣氛啊，例如佢哋咧要全體去打掃廁所，嗱冇加班費一個月，而每個月嘅月初咧就要一齊去睇呢個升旗禮啊，而且仲要每一個月咧，而家仲要求咗個員工咧要參加軍訓三日。目的都希望大家嗰个团结精神可以做到。 等等先，等等先，嗱，你嚟先，你嚟先。 军训系男定系女先？ 男女都要咯，你系员工就要咯。 哦，你先系咪想一齐训啊？即系培训。 系啊，军队嘅训练啊，唔系嗰个训。 嗱，我就唔理佢男女啦，我反而问，咁经理系咪一齐落嚟洗厕所先？团队嚟噶嘛？ 佢话咧喺个部门嘅全体 系咯， 喂，咁 OK 喎。 系啊， 你都话彭仔同你一齐洗厕所， 但我谂彭仔 阿信都同你一齐去通渠。哇，几高兴啊！你话个场面， 彭仔都系叫我去洗厕所嘅啫。 但系佢都要落嚟噶，你话嚟成个团队一齐 在场啊嘛。 系啦，在场啊嘛。 为你打气， 系啊，即系经理级都有份嘅。 咁就好啦。 哦，咁我哋可以接受呢一样嘢啦，系咪？ 唔系先，但系洗厕所关个士气咩事咧？ 我唔知啊，洗厕所多自有神庇佑啩。 集体做一样嘢啊嘛，可能佢会觉得咧呢个地方咧你都有份嗱。又唔係幫佢兜喎，嗰陣時日本佢哋成日都攞呢個做例子嘅，佢哋嘅小學生 係 要自己洗廁所嘅，係啦，佢話呢個地方你要有份嘅，同埋佢哋好中意集體活動咧，嗰陣時咪成日話啲愛國電影咧一上場咧，佢哋就包咗個場咧，就喂成個唔知咩二廠嘅職工咧就全部安排咧就學習思想、了解國情咁樣。 咁呢個係佢哋嘅文化係咪？ 咪所以如果我哋有包場電影都幾好啊 ，OK 噶， 幾時包我哋一齊睇出戲都好㗎。 咁但如果呢一個咧呢、這个真系大家好直接地，香港嘅朋友都可能会遇到噶啦，就系、是、你同你老细有阵时喺公余嘅时间咧，都可能会有一啲嘅信息嘅传递啊，就 系 话俾你知要做咩工作啊咁样。呢位嘅员工咧，佢就接咗老细嘅 order 之后咧，佢回复咗一个 OK 嘅手势。 嗯， 哦， 不过系咧，我哋 呢个我哋有讲过， 不过咧最后尾咧就系话俾人炒咗， 系啊系， 个原因咧就话你都唔识规矩嘅，之后。佢就要求所有嘅員工，如果老闆咧落一個 order 之後咧，你係要回覆 Roger， 真系 Roger Roger， 因为佢话你用OK 手势咧唔尊重啊，觉得你 hea 啊，你个当同我玩啊，而家吓我而家同你讲紧认真嘅工作啊， 咁你觉得讲咗 Roger 系咪真系成件事即刻变得认真咗啊？ 我又唔系好觉， 唔系，但系如果佢咁讲咧，佢要你做一样嘢，你唔肯嘅，点知你就揾咗个公仔，咪有个打交叉手嘅？ 哇，你呢个真系交叉手啦，咁 可能老细见到就话你嘅同我玩啊。岂有此理！ 你直头唔使翻工啦， 系啦，就唔使翻工啦咁样，所以佢就要求佢又要认真改过啦。 不过咧，即系我哋即系呢个报道就讲到咧，香港嘅猎头公司嗰个朋友咧，佢就话咧，始终即系喺呢个职场上面啦，香港同埋内地咧都仲有一啲嘅距离嘅，所以大家就唔需要惊咧，即系就算越嚟越多，譬如内地嘅公司喺香港都会有分公司啊，各样嘢嘅话咧，会将内地点样佢哋培训员工嘅一套咧带到嚟香港，暂时都唔使咁担心。 但我觉得呢个都唔系净系大陆。嘅問題添啊！你香港你冇聽過變態老細咩？有冇嘢爆嘅？即係喺你工作生涯裏邊，有冇遇到一啲都好變態啊、無理啊、唔啱數嘅對待啊？ 我又冇喎、 啊。要求， 譬如你翻內地做嘢，你都會翻上去唱歌嗰啲咁樣噶嘛？ 係啊。 咁會唔會有陣時有啲客人會有啲額外嘅要求？學兒可唔可以幫幫手啊？即係嗰啲 嗰啲應該嚟唔到我度噶啦，已經俾人隔曬噶啦。 OK， 係 啊， 係嘛？但係有冇人都有呢個要求噶？即系你经理人嗰啲帮你挡住咗啫，但有阵时即系经理人挡得住啫，但佢都尝试够胆开口问噶嘛，会系 咁又冇、啊，有阵时系最多佢突然间冲上台，系要捉住你嘅手同你影张相咁样咯。 哦，嗰啲系热情啫， 系咯， 系咯。 咁呢啲你都识解决噶啦，你会点耍走佢噶咁？咪影咯， 影到咪影咯，影唔到可能啲 secure 已经上嚟拉咗佢走噶啦，咁咯。 OK OK， 所以都安全嘅， 系啊，安全啊。 所以佢嗰、那个位置安全好多嘅， 最佳位置佢系嗰 个，系咯。其实我哋唯一遇到公司最无理嘅要求，通常都系话俾你听，不如呢单嘢平少少做咗佢啦。 我谂香港嘅朋友一定会帮帮手啊， 帮帮手， 今次唔系好够 budget 啊， 唔系好够 budget， 系啊， 永远都有嘅， 永远实行。 多谢大家的支持，我哋嘅怪异式蓝牙无线耳筒已经送晒啦，多谢多谢，有机会再留意住我哋最新嘅公布啦。叹过冷气，试过美食，即使一蚊都不帮衬，还是有说有笑与你告别，别怕。又到这关门的时候，清场的时候，拉闸。有气有力，清贫风屋都不可怕，性格最贵我已决定不减价、水晶灯饰即刻彩布，普通手表新款水着，自信精心出品总会找到买家，就算要关 swing 嘅大公司啊，头先讲开你话咧，即系内地同香港冇啲咩文化嘅差异咧，嗱，可能做嘢上面咧，你话唔系每个人都有翻上去工作嘅机会啦， 系， 咁但系上去玩就实有噶嘛，咁啊，你喺玩嘅过程里边，可能你都会发觉，嗯，真系我哋同佢相处有啲文化上面嘅差距，未必系即系咁容易接受到嘅。嗱，呢个咧就系亦都系一位香港嘅艺人咧，咁但系佢已经翻内地发展咗好耐咧，阿叶璇啊，咁咧佢就公开咗一段咧，因为佢而家基本上喺嗰度生活好多啦，佢就搭高铁，咁佢话咧佢喺搭高铁嘅时候咧就遇到咧有一幕，嗱，嗰一幕系点样咧？我谂香港你都实会遇过噶啦，你搭地铁咩都好啦。就是隔離嗰人睇片太大聲，好似我哋阿葉德嫻姐姐都拍過嗰條片，就話你屋企咩而家，係啦，即係咁好啦，你會點樣去勸，或者你會點樣去面對呢？如果阿學兒你即係咁啱啊，唔知點解你會喺個公共場合，可能唔一定係搭車嘅，你話餐廳都得噶。你隔離嗰個，哇，係咁播片，係咁播片。雖然佢播嘅片全部都係你以前嘅經典劇集，你都好高興，但係實在太大聲啦，佢播得。 唔係咁，我會睇下究竟佢係一個大人定小朋友，因為 大人 啊， 大人， 都會望一望咯，即係望一望睇下佢咩反應， 會唔會出聲？會唔會出聲？ 嗱，我首先会望一望，睇下佢有冇反应先。如果佢都望到我，佢知道我有一个咁嘅意识，即系话可能 提醒下你啦， 提醒下你，你会唔会真系大声咗少少咧？咁如果佢继续唔理，或者佢会俾翻啲 reaction， 即系佢个反应会系令 我唔理啊，我继续啊，我而家话你听，我唔理，我继续睇片。 你都想睇啊？一齐睇啊！ 冇冇讲，我继续睇自己啫，我继续睇住街大空气啫。 我都会开声嘅， 你会开声嘅，你会去到一个咩地步？系话你即系讲啲咩俾佢听？ 咁当然我都要睇下喺个咩环境啦。 即系安唔安全先 系嘛？我需要喺个环境好耐嘅，长时间嘅。咁而隔篱嗰个咁样轰炸法嘅咧，我一定会出声嘅。 系 咁，但系你话如果我只可能喺嗰度一阵间嘅，我转头走噶啦，咁我就由得佢啦。咁 正常嘅，可能你觉得忍一忍算啦，真系。 我两个礼拜之前咧，我搭过程巴士咧，有一位嘅男士，佢嘅见义勇为咧，我真系 点啊！ 掌声佢嗱，唔系睇片睇得太大声，都系啪啪声嘅，好嘈。 睇咩片啪啪声？ 剪手指甲嘅声音，因为呢个系好 sharp 嘅，你一定会听到你 好捞乱，即刻听到好失望 嘅。系只系剪手指甲啫，但系就啪啪啪咁喺度剪嘅时候咧， 好核突 嘅。 小李飞刀， 我咧就啱啱系坐喺咧上层里面，应该系尾二个行嘅。嗰个男士咧就坐我前一行，即系出声嗰个位啦。剪指甲嘅声音咧系喺好前嘅传出嚟，啪啪啪三声啫。 佢飞到后边啊？ 唔系听个声音啫， 唔系我以为嗰个指甲飞咗嚟后边真 系。系嘅话，咁都真系 劲 啊！ 系 啦，完全玩到啊， 手武功 系啊！ 我前面嗰位男士咧就已经，我觉得佢一嗱，你话系咪100% 最有礼貌？唔系，但系佢即系超级大声，佢就讲咗句：，系咪有人剪手指甲啊？唔系好有公德心、啊。佢讲咗呢一句， 话喂，帮我剪埋啊！ 跟住咧，但系就全车即刻肃静，包括剪指甲嗰个都冇再声。但我谂大约三秒之后。啪啪啪再响，跟住嗰位男士就再出声，咦，我仲听到，你仲剪紧啊，真系冇公德心噶咁样。跟住咧讲完呢一句之后咧，全架车冇晒声音，连剪指甲嘅声音都冇，即系佢停咗。即系喺嗰一刻咧，其实我系好想同佢讲声多谢你啊，因为有阵时喺一个公众场合咧，你未必够胆即刻就讲，就即刻够胆发声，但系其实佢讲紧嘅嘢，佢又唔系冇礼貌咁去讲啊，咁佢为紧全个巴士上程嘅朋友噶嘛，系咪？即系我几欣赏佢咯。 系啊，但系叶璇咧，佢就有劝咗佢唔好咁做啦，咁对方唔听啦，佢仲拍片啦，咁当佢拍片之后咧，本来好多网民。是力挺他的，但是这个很大声的网民他竟然应该告诉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财委会今日加开会议，继续选举正副主席。多个民主派议员提出规程问题。会议开始之后超过一个钟，仍然未正式进入选举主席的程序。民主派议员不满竞逐连任主席的陈建波，在未有咨询其他议员的情况之下，决定今日开会。公民党陈淑庄批评陈建波冇按规定给予5日的通知期。议会阵线的毛孟静话，除了陈建波之外，还有22个民主派议员角逐主席，不能够由陈建波一个人决定开会日期，认为选举会不公平。 多个建制派议员批评民主派根本不想开会。陈建波形容，如果没有建制派议员，议会已经冧了。医管局话，寻日在多区发生的示威冲突入面，合共有73人送院，其中6人严重，32人情况稳定或者是满意，5人伤势未有资料，其余30人已经出院。监警会正是审视反修例事件中的大型公众活动，前秘书长朱敏健建议，监警会可以考虑每个月举行发布会，向公众交代调查进展和行动细节，增加透明度。朱敏健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说，定期发放信息，给市民知道监警会的调查有没有遇到困难，可以增加市民对监警会的信赖。他形容反修例冲突规模是史无前例，但是监警会处理过包括2014年占中和2011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访港所衍生出的投诉，当时监警会调查之后作出的建议，警队亦都有接纳，呼吁给监警会一个机会。现在是评基会主席的朱敏健说，6月至今收到过百宗查询，主要是警方在拘捕过程有没有涉及性骚扰或者是性暴力，但是很多都是根据片段或者是照片，难以主动跟进，希望当事人主动和评基会联络。消防处副消防总长王家荣表示，由6月9号到10月7号，全港有587宗同示威活动有关的火警，其中347宗有可疑，当中发现有利用汽油弹或者是助燃剂或者是其他危害物质的案件有44宗，又发现近期的纵火事件有增加。对于部分消防局会在示威活动期间派出泵车进入警车车队，王家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有关同事会灭火协助紧急护理工作，以及在情况许可之下协助清理堵塞道路的障碍物。对于有报道说政府考虑借调各大纪律部队部分人手担任临时特别任务警察，王家荣说未有充分掌握资料，但强调每个部门都有预案，各司其职，只要配合政府依法有效施政，消防处会全力以赴，亦都会因应不同局势有不同安排。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干燥，早上稍凉，听日风势颇大。依家嘅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581点，升275点，总成交金额509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14点，升4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94点，升127点。跟住是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30.2升5.4，盈富基金27.5升2毫，建设银行6.23升1毫，中国平安94.8升1.2，美团点评87.3跌1.15，友邦保险74.5升1.25，汇丰控股60.1升1.15，华夏沪深345.1升9.5，中国移动65.85跌7.5，港交所28.38升了8毫。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08.33，瑞士法郎0.996，欧元0.679，加元1.321，新西兰元0.631，人民币7.053，英镑对美元1.26，欧元对美元1.103。港金现价报13910，跌14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6.6美元，卖出148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两宗交通意外啦，东区走廊啦去环翠村方向，近住柴湾道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咁挤塞，咁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爱东村对出噶。 就是东区走廊啦，去环翠村方向即系东行啦，近住柴湾道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爱东村对出。七咸道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出嘅交通意外仲系未清理好噶，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住乐山道对出噶，就系、是、七咸道南去大角咀方向喺理工大学对出有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乐山道。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咁受加士居道七咸道南嘅意外影响，咁所以车龙咧排到去乐山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新蒲岗嘅彩虹道啦，近住四美街同埋五方街一带挤塞。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考明街一段挤塞，龙尾喺启福道桥底。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咧都系挤塞啦，龙尾排到去窝打老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葵涌道马加烈桥底、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喺马路上面踩单车要尽量使用慢线，靠左行驶，要同大型车辆保持一定距离。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响秋天干燥嘅季节，边首歌可以润泽心灵呢？ 我会为你准备一首《Fly Me to the Moon》。 Fly me to the moon and let me play among the stars。 每一年咧，即系香港呢个时候系我最中意嗰个天气嘅情况。如果可以咧，乘住嗰种清风啦，飞向月亮咧，系好自由同埋好向往。我谂心机旁边嘅你都想拥有呢种情怀嘅。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三晚上八点到九点，恬淡情怀。 我系潘芳芳。 2018新叉有先进的防伪特征，不单只有明显的凹凸手感，还有动感光亮图案和开窗金属线，打斜睇就会见到上面的圈好像在动，无论是哪一个面额的钞票，防伪特征都在同一个位置，方便市民辨认。鉴定用对眼就得，防伪特征一眼提成。 以上资讯由香港金融管理局提供。 朋友，你寂寞吗？你老公是不是已经满足不到你讲八卦月的需要呢？你是不是觉得两个人已经不够喉，想多些人一起讲是非啊？ 好热啊， 个话题 好深入啊， 个讨论欢迎你打开广播道人妻信箱。 喂，嚟啦个音乐啊！ 嚟嚟嚟嚟嚟嚟嚟嚟嚟， 系广播道人妻信箱开始。 人妻依然放假当中啦，今日咧继续喺呢个广播道人妻信箱里面咧，有阿人妻个细佬咧同大家一齐打开信箱嘅。但放心啊吓，今日我哋多咗班女仔声，我哋终于咧唔使再要阿豪仔扮女人啦。 我冇得扮啊！ 系啊，你今日做男朋友啊，但我哋今日有学义同我哋做女朋友、啊。嗱，男女朋友拍拖咧，送下礼物就一定有噶啦。不过其实点送礼、送咩礼、份礼物系几多钱咧，当中都有好多技巧噶吓。今次嘅主角咧就系嚟自台湾嘅一对小情侣，因为女朋友生日，个男仔咧就送咗份礼物俾佢，就系、是、咁样。引嚟咗好多嘅讨论，同埋一个我谂佢哋都估计唔到嘅结局啊！不如我哋一齐睇下发生咗啲咩事啊！ 喂呀，下个礼拜我生日啊，你想送咩俾我先？ 咁、你想要咩？咁我咪送俾你咯。 你对我真系好啦。咁咧，我就想要部新嘅 iPhone。 吓 ，iPhone。喂，成万几人㗎喎、 哦。咁你又话送咩都得嘅。 咪即 ,ok, 冇问题嘅。 就系咁，到咗女朋友生日嗰日啦。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哎呀，石淡笑，妹，哎呀，哎，份礼物送俾你啊！ 多谢，等我拆开嚟睇下先。 慢慢拆啦。 哇，艾龙啊，多谢你啊！ 哎呀，我都话我一定会送俾你噶啦。 我一早咧同我啲姊妹讲晒啊，话你会送部艾龙俾我啊，等我一齐影张相先，嚟 selfie。 就在这个时候，女朋友就打开了这个 iLong 的盒，整个故事跟着就改变了。 你玩嘢啊？为什么个盒入面得啲朱古力和5000元台币的咋？部电话呢？ 啊 ,BB, 你千祈不要嬲先啦，你知不知道其实我没钱的嘛。你明白的啦，我是吃软饭的嘛，我识你都是贪你的钱的嘛，我哪有钱的，我靠个样子的嘛。那我怎会有钱买电话给你，你给钱我差不多，是不是？ 那为什么你之前又答应我？ 那我不答应你怎么过骨，你不知道你那天拿着把刀扛着我条颈的咩？我都要求生的。那你说要买个布，我就尽力咯。 你没钱你一早讲的嘛。咁即系你而家所有承诺都唔使兑现噶啦。 咁兑咩现啫？都冇钱兑唔到现承诺噶，同埋我怕你失望噶嘛。 我而家就真系失望啦，即系我喺你心里边只系值5000元噶咋？ 呢5000元系我全部嚟噶啦 ，B B， 我唔系唔送啊，不过。哎、我未储够钱啊嘛，系咪？我都未呃到你副身家，呃到你副身家，我哋就可以储钱，储完钱我咪再买翻部电话俾你咯。 而家你讲到啊，好似我难为你咁样，咁我以前啲男朋友啊，个个都唔系你咁噶。 咁你都识讲啦，嗰啲系你以前啲男朋友嚟噶嘛 ，B B 啊，我唔系怪你啊，不过如果你真系唔能够接受我嘅话咧，冇问题噶。其实我收订铺费都收得好平噶咋，都系收紧一个 iLong 嘅价钱噶咋。不如你俾部 iLong 我同你分手啊，咁我应该就唔系好夹噶啦。 就系咁样，一对小情侣就分咗手啦。嗱，男朋友咧仲将佢哋嘈交嘅信息内容咧放咗上网。哇！喺成件事咁 juicy 啊，梗系引嚟大家剥住花生咁样疯狂讨论啦。嗱，有花生友咧就咁讲嘅，话个女朋友根本就拜金公主癌，亦都有人话：喂，男朋友你啊，你冇钱啊，唔好啊打肿块面充阔佬啦，你俾咗个科叔个女朋友。咁当然呢、這个女朋友攞现任同埋前度嚟比较，亦都成为另外一个嘅讨论点啊。咁究竟系有人狮子开大口，亦或有人冇头啊都要戴咁大顶帽呢？听首歌翻嚟啊，唔系科啊，听首歌翻嚟，一齐听一下，我哋一齐睇下究竟送礼嘅技巧应该点啊？ 咗咁耐，冇试过话送花，实系好心亏先会无端端送礼。常若唔温，常若唔等，常若话见但见一阵，态度唔同以前，成个脸淡晒。是但啦，算数啦，唔烦你啦，冇人锡我啦。再够啦，你唔爱我啦，是但啦，算数啦，又话锡我，话咁快就变晒，待我几差？再见啦，冇嘢啦，完场噶啦。咁耐，有冇嘢同我讲？净系。 你啦，冇人锡我啦，再见啦，我夜啦，实在够啦，你唔爱我啦，是但啦，算数啦，又话锡我，话咁快又变晒，待我几集，再见啦，冇嘢啦，变长噶啦。你又唔记得咗，系咪淡咗？系咪厌咗？你唔再爱我，成日唔温，成日唔跟，成日话见但见一阵，态度唔同以前，成个冷淡晒。是但啦，算数啦，唔烦你啦，冇人锡我啦，再见啦，冇嘢啦，实在够啦。 是但啦，算数啦，挨窿冇咪算数咯，冇挨窿就搵窿捐咯。 我女朋友唔系咁谂啊，嗱呢单新闻咧，台湾咧系几热烈地讨论嘅。个原因咧系咧，其实发生我哋头先读呢个古仔之前嘅一个礼拜咧，呢位嘅男朋友咧系已经摆咗呢个题上网噶啦。嗰、个题咧就系话我应承咗我女朋友话送部新嘅挨窿俾佢，但我真系唔够钱，我真系可以咧支付到嘅价钱咧就大约系5000蚊台币，即系围翻大约系1200蚊港纸。到咁样啦，佢仲问其他嘅朋友，咁我应该要点做呢？ 好啦，咁我哋要点做呢？就要先听咗交通消息先嘅。东区走廊往环翠村方向啊，近住柴湾道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嘅，非常之挤塞，龙尾去到爱东村嘅。重复一次啦，东区走廊往环翠村嘅方向，近住柴湾道回旋处咧有交通意外啦，非常挤塞嘅，龙尾去到爱东村，驾驶人士咧可以考虑改道行驶嘅。咁啊，留意住我哋最新嘅交通状况。 系啦，咁啊，头先讲到咧，即系台湾嗰个例子就 唔够钱，得5000蚊。 系啦，佢已经摆咗上网啊，问各位嘅巴打斯打，咁点算咧？但我真系口快快，我女朋友有呢个要求嘅时候咧，我口头上应承咗佢。 哎呀，口头协议 啦。个女朋友咧就冇讲到明话我要嘅。佢話我想要啫，咁講真，佢 真係有分別咩？ 係啦，真係冇分別噶啦。 我哋呢度有女士代表啊，呢啲叫做 想要。想要其實話我想要啫，係咪即係代表要？但你唔係嗰啲嘅女士嚟噶嘛？你男人嚟噶嘛？ 咁你唔係？但你身邊有啲女同胞可能係咁噶嘛？ 我冇遇過咁噶喎。 係啊，你姊妹全部都同你一樣咁爽噶？ 多數都爽噶。 咁係物以類聚嘅，係啊，識多早都係咁嘅原因啫， 係啊， 係咯， 我得個女同胞。 OK。咁你覺得個男嘅佢嗰下你會寧願佢兜兜面即係當口講話我係唔夠錢送俾你嘅，定係拖得就拖，瞞得就瞞啦。 嗱，以我嘅性格咧，我覺得咧個男嘅就應該直接同佢講，我真係冇錢啊嘛，咁你都逼唔到我㗎。係， 因為其實咧嗰個男仔咧都仲係讀緊書㗎咋，佢講到明佢仲係儲緊錢去交學費嗰類型嚟嘅，並唔係兩個已經係有賺錢能力嘅人嚟㗎。 喂，咁嗰個女仔就好有問題咯，即係你明知個男仔係做即係讀緊書，仲要打工賺錢。去 交学费 读书，而你开口去有一个咁昂贵嘅要求，我又觉得个女仔又唔系好识谂。 我俾个目标你啊嘛，如果唔系我惊你唔发奋啊， 系咪啊？ 系咯， 跟住所以咧，嗰个女仔就的而且确咧喺佢哋后屘嘅讨论里面度咧，系有将佢呢一个现任同佢嘅前度系有比较嘅。 所以我见到嗰 呢个位系好尴尬嘅，同埋佢唔单止咧将而家呢一位嘅男朋友唔能够负担得起买部新嘅 iPhone 攞嚟同前度比较之余。另外一个呢有啲啦部分嘅女士都会做嘅就係、是、同晒我身边嘅朋友一早已经讲咗我男朋友话送新 iPhone 俾我啊咁样呢我就諗住可以耀武扬威啊咁样。其实呢两个位呢其实都几值得讨论因为真係几尴尬㗎。 咪佢算唔算係一种想炫耀俾啲 friend 听就自己得到宠爱嘅一种感觉咧， 好明显系啦，即系作为一个女仔，我男朋友几锡我， 系啦， 但系我真系唔识 comment 啊， 因为你又亦都唔系呢种人嚟噶， 我唔会噶， 你唔会，但 我老婆都唔会系呢种人嚟噶，但系佢会事后咯，即系如果买咗之后咧，反而我同佢话，喂，话俾人听啊，买咗啊。 即系我系嗰啲邀功嗰啲 friend 啊， 即系哇，我咁难得你咁谂啊，我咁难得做咗一样好嘢对我老婆啊，老婆你梗系快啲扬出去俾啲姊妹听啦， 仲要啱你心意，你嗱嗱声讲啦， 啊呢、這个一啲都唔容易啊嘛，系咪先？ 唔容易噶，我上次送咗即系嗱，不过仲有个前提嘅， 系， 譬如头先你彩华嗰只歌里边、有一个前提就话、你平时都唔送花俾我，而家你送。一定是做错事啦，咁呢个亦都系好正常嘅。 哇，咁样嘅话，即系功心计之心，功计之一身蚁、啊。 唔系，咁我上次我都系因为咁嘅， 因为你做错， 即系做咗错事，咁你就会发觉、啊，不如都系即系系啦，系咁噶啦。 饭店都上咗阿龙头集啦，系咪？咁集嗰阵时都 即系有冇可以即系刀下留人咧？咁你就会尝试买啲礼物啦。 冇啊，错咗就系错咗。 系，梗系啦，错咗就错咗，所以要买咯。 如果个男仔做错咗，佢送礼。礼物啦吓，你觉得帮得到几多学嘢？ 仲要睇下你送得啱唔啱噶嘛，唔好懒醒送嘢就 OK 啦咩？ 我上次嗰个惨痛经历咧，就系即系总之我做咗错事啦，咁我就唉好啦。 你讲啦，我想知你做错咩事啊？反而系 嗰个错事已经唔记得咗啦。其实我真系唔记得咗做咗咩错事。 我信你真系， 因为太多啦，真系。总之你就觉得啊，不如买个银包咧就氹翻佢啦。咁咧平时都唔会舍得咧买即系任何牌子嘅，我都系第一次去买咗啲牌子嘅咧。咁啊，总之就千挑万选。 系咪你问过我嗰次啊？ 我问咗你又唔系咪嗰次啊？唔系喎， 咁可能唔系嗰次， 可能有第二次错事啊，因为有几次错事。 你问我嗰次好似嗰啲咩纪念日嗰啲嚟，好似唔一样。 重光纪念日，咁跟住我就系啦，我就拣咗买银包。咁咧买银包，我仲之前咧就已经问咗佢话你中意咩款噶？因为你知女士好麻烦， 又 长又 短 又 短啊，又有拉链冇拉链啊。 系啦，咁啊拣咗一烂餐之后咧，咁我就揸住个 concept 咧，就话佢要长银包，有咁长得咁长，火车轨咁长。跟住去到买银包，咁跟住哇！你知啦，原来越长越贵，撞鬼嚟嘅真。 梗系啦，啲皮都逐寸计啦，系咪？ 系啊，要你唔使钱啊。 所以我去到好受嗰、那个嗰、那个职员欢迎噶，佢直接觉得哇，呢条水鱼 系啊， 唔长唔要啊，佢都不停介绍啲短银包，我仲话唔要啊，长啊，唔够长啊，再长啲咁样。 长就靓噶啦，咁好似。好肤浅啊！ 好肤浅啊！可能个 sales 都话：，哇，男人咩都要长嘅啫。系啦，点知去到买完翻屋企之后咧，中伏啊！ 咩啊？ 点咧？ 我迟咗一，我迟咗一日啊！ 咁会点啊？ 佢自己买咗啊！ 一模一样啊？ 唔系， 买咗个银包嚟， 自己买咗一模一样嘅，即系 送礼都冇诚意， 唔同牌子，即系都系嗰啲叫长银包。 咁你买嗰个长定你老婆买嗰个长有冇躲一躲啊？ 即系我嗰个长，我嗰个系法国长面包，系啊，咁样跟住我呆咗。跟住然后我唯有都同佢讲话，但我买咗咯，我跟住我摆咗银包喺面前，我话你自己拣啦，睇下用唔用啦咁样。 哇！你摆呢一个人生交叉点俾你老婆去拣啊？其实好衰嗱，如果个老婆 咁点啊？你买咗唔通我用咩女装？ 佢真系会谂噶嗱，我自己拣嗰、那个，佢一定系中意先拣嘅啫。但如果你买嗰、那个，我唔拣你嗰个嘅话，好似我唔领情，你做错嘢，我唔接受你嘅道歉。 唔系啊，亦都有可能即刻滚起来咯。喂，你乱使钱乱买嘢，根本都唔啱我心意。 如果你真系想送嘅，你就唔会迟一日咯。我自己都买埋。 咁应该点做啊？ 唔系，咁我想问个， 唔系你话我听，我应该点做先？ 个结果点先？ 哦，个结果咧就佢拎住银包之后咧，佢就好犹豫，跟住抡咗一轮之后咧，佢就话：其实我唔系好中意呢只颜色， 即系你买嗰个嘅颜色系。跟住咧， 跟住佢攞咗去换， 系攞咗去换。 你知唔知难 都 OK 啊？ 呢个时候呢个时候值钱嘅地方就系你去咁贵嘅地方买嘢，嗰个 sales 又对你留下咗咁傻嘅印象，就系咁长都买嘅。原来有帮助噶， 哦，你就系谂住长就靓嗰个啊嘛，咁样买错咧， 唔系噶，你知唔知呢个 sales 我真系，虽然我唔记得叫咩名咧，我都希望咧佢系得到奖励嘅，即系佢喺边个站咧，元芳， 嗰个 系讲埋个商场， 又圆又方， 好值得奖励，因为点解咧？我老婆去到换银包嘅时候咧，佢就意识到就系嗰个客人即系送我礼物啦，佢不停喺度讲好说话咧，佢就话。哎呀，其实你先生咧真系好有心机帮你拣银包。哎呀，你最后都唔中意啊！哎呀，佢好有心机啊，佢拣咗好耐啊！哇，佢讲翻呢件事俾我听，我话真系要俾封利是佢。 几识讲嘢呢个 sales 啊？呢个时候 系咪个 sales 靓噶？所以你讲咁多嘢啊？ 都靓嘅，系啊，好识讲嘢。嗱，就系所以我想话，有阵时男人买礼物咧阴功，即系你好嘢都唔买，通常都系做错事买嘅，买完又未必啱心水。去到最后，其实个老婆帮你包翻底，哎，好啦，我帮你换啦咁样。 咁我 好惨噶，都系。 嗱，咁头先嗰单 case 另外一个例子，嗱，男士又好，女士又好，我觉得真系可以校正下呢个 brother， 因为佢做咗一样嘢就系佢唔够 钱 啦。但你会唔会选择你唔够钱，但你揾翻一个真系新 iLong 嘅盒？但你入面系再钱同埋朱古力，有男士可能觉得咁样系好浪漫噶嘛， 好惊喜啊， 好惊喜噶嘛。但系我会话，不论男士女士，如果你收到一份礼物，里面系咩同内容与事实不相符嘅话咧， 唔跟风嘅， 商品条例 系啊，真系 false hope 嘅嚟噶。其实即如果有男士咁做，阿学儿，你可以俾啲乜嘢嘅意见同指导佢咧？钱你就唔够噶啦，你以为咁样有咗诚意？但其实一定是出事的第一步来的。 首先如果采取得这个措施的呢， 是 他的心智就应该不是挺成熟的。 他读书而已，好像 是吧，书那时候以为这样是 sweet 和浪漫的。 是的但是当你如果是一个出来社会打滚了几年或者有些人生经验 的人呢人士呢去这样做的时候呢真的对方是会立刻着的。 是。 即你真的你是不是真的玩我啊 即你应该 满心欢喜。嗱这个新闻呢亦都令我想起呢早排呢张敬轩他有一个 fans 都是这样的。 是 那个在一个电话盒里面装了同样重量的一些朱古力。 是 同一單嘢 送俾張敬軒啊， 係啦，咁啊張敬軒就好似哇好好嘢啊，啲 fans 好勁啊，你睇我啲 fans 幾富有咁樣，係啦，點知一打開咧， 朱古力 全部都係朱古力嚟， 哇！ 即係咁呢個都可以有得， 但係性質有少少唔同，因為軒仔 佢都係玩得嘅人嚟，係啦，咁呢一個純粹係真係大家開心嘅一個玩法，但係你話如果去到男女朋友咧，呢一個真係令到女朋友會好嬲、好嬲、好嬲嘅。 但係我哋以前睇嗰啲劇集咧，成日都係話。我哋准备共偕年你啦，但我而家冇钱买钻石戒指，唔紧要。汽水盖掩嘛， 或者攞条绳啊咁样， 攞条绳啊，嗰阵时或者攞粒玻璃珠啊咁样，跟住通常都讲一句：阿娥，我今日未能够买到好嘅戒指俾你，系啦，我以后就会有机会噶啦。咁 你要努力 啊！系啦，通常就好浪漫，就搵我等你啊。咁即系其实你而家系话俾大家听 啫， 系唔可能。 你讲紧嗰啲剧，我估呢廿年都冇再拍过呢啲桥段啦啩？你攞呢 啲女生越嚟越现实噶啦，而家都 秒噶喎。 我又唔觉得真系好现实，系。真系会意外嘅惊喜咯，但系嗰个惊喜唔系开心正面嘅惊喜， 咁好啦， 应该要避。 咁好啦，如果个男生佢最后选择咗系将嗰啲钱真系变成一封利是咁，夹包俾佢得唔得咧？ 我又觉得唔系用钱咯，即系 佢都冇咯，佢都买唔到， 即系唔可以将嗰个钱当一个利是啊！你系得咁多钱，你仲要成份钱咁样俾人哋，好肉酸嘛！即系我觉得情愿你。在你的能力范围再加你的心意去买一些令到觉得。 另外一样东西即是不要一早就答应承先答应承就错了。如果你真的得那么多钱的话其实讲真的千几元都不是一个很少的数目啊都一样可以买到一个见得人又或者是有心意的礼物。那你不要答应话要买 iLong 你买个便宜一点的但是有心意的礼物咯。 那去到最后呢因为他们是分手的嘛。 啊、 那你会觉得呢其实应该是哪一个分得抵一点呢 即 系个女嘅话，系梗系飞咗去啦。个男仔咁穷，我送唔到嘢俾你哋，你觉得个男嘅走得快好世界咧？ 梗系男仔啦， 系走得快好世界个男仔。点 解啊？ 哇，唔知道下一次 你啱啱先话个女人会着嘅，佢着得嚟咁好合理噶。 但系你系有前设啊嘛，你乜嘢都要最好嘅嘢，咁但系你都要睇下对方嘅能力系咪咁样先得。 我以为你下一句话都唔知道自己系咪最好，跟住。 嗯，我可能你谂嘅啫。 系啊，其实个女仔有咁样嘅要求嘅， 佢都觉得自己系永远最好噶啦。 系啊，但系我觉得呢个男仔咧，即系虽然我都帮你嘅，但系下一次咧，即系唔好下爬轻轻啊。 系， 唔可以应承嘅嘢咧，你又令到人哋有失望。其实一次又一次令到女仔失望。你应承，你又俾唔到咯。跟住你俾咗个盒佢，但系冇货喺入边度嘅，咁你搞到个女仔要分手嗰样嘢，咁都合理啊。 你下次同个女仔讲呢个 iLong 嘅礼物，我而家冇钱，可唔可以暂缓先？ 啊， 最好就 暂缓，使唔使等几个月噶？ 唔系储钱咯， 出年啦， 系啊。不过去到最后，由于佢唔答应嘅话，佢哋呢段恋情就撤回咗啦。 我谂佢哋一早都应该过唔到下一个生日噶，应 该系啊。 个前设就系过唔到下一个生日。 所以呢啲新手机上市害咗好多恋人嘅。好啦，而家听住新闻啦，新闻之后继续有风骚快活人。 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昼部分时间有。 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风势增强。展望听日风势颇大，天色逐渐好转，随后几日持续天晴。现在的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是报26571点，升263点，总成交金额是534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14点，升4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94点，升127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0.2，升5.4；建设银行6.23，升1毫；盈富基金27.55，升2.5；中国平安94.85，升1.25；美团点评87.05，跌咗1.4；友邦保险74.35，升咗1.1；汇丰控股60.05，升咗1.1。华夏沪深300是45.05，升了9毫；中国移动65.85，跌了7.5；融创中国是35.15，升了8.5。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9.884，瑞士法郎7.878，澳元5.324，加元5.939，新西兰元4.951，欧元8.6533。每百日元对港元7.24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975。港金现价报13910元，跌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6.29美元，卖出1486.6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就系东区走廊啊，东区走廊去环翠村方向，近住柴湾道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好长噶，排到去西湾河，咁亦都影响埋柴湾道啦。去永泰道方向挤塞，龙尾排到亚公岩道噶。咁再讲多次啦，就系东区走廊去环翠村方向，近住柴湾道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咧排翻去西湾河噶。咁亦都影响埋柴湾道啦，去永泰道方向挤塞，龙尾排到亚公岩道。咁较早前七行道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住新柳街。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咧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就在新柳街。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考明街一段挤塞，龙尾就启福道桥底。新蒲岗的彩虹道近住四美街五方街一带仲是比较车多繁忙。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车多，龙尾就窝打老道。大涌道去愉景新城方向近住沙咀道一带都是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葵涌道马嘉烈桥底九龙。最后卫生署提提你，揸车揸得耐好容易会有腰椎、颈椎、周身痛，要在适当的时候泊低架车，落车喐一喐，松一松。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行政长官会在10月16日发表施政报告，欢迎登入 policyaddress.gov.hk 浏览全文。你亦可以当日下昼到各区民政咨询中心索取施政报告全文或撮要单张。撮要单张亦会在多个公共屋邨商场、主要公共图书馆、指定政府办公大楼和其他指定地点派发，欢迎查阅。 风骚快活人有送个礼物，因为要赎罪俾老婆嘅曾志豪， 仲有成日好中意送礼物俾人嘅黄耀祖， 当然仲有好鍾意收礼物嘅赵可儿啦。 剛才都唔記得咗講咧嗰個下集， 下半集大結局喎。 係啊，嗰下集頭先就講到咧，就話葉璇咧，佢喺內地搭高鐵嘅時候咧，就遇到有人咧喺個即係車廂裏邊咧係咁睇片，好大聲。咁啊，佢就有勸咗佢嘅。咁佢話點勸咗咧？當時首先係其他乘客咧就出聲嘅。佢話大聲到一個地步咧，總之你可以跟住一齊講對白啦，即係明曬嗰啲嚟嘅。咁佢話啲乘客就有阻止，咁都冇理到佢。咁由於佢係高鐵車廂咧，亦即係頭先阿學兒所講啦。你要喺度同佢困獸鬥一段時間，唔係話下個站落車喎，分分鐘你同佢要 都係 去到總站， 係啊，可能去到總站嘅喎，即係你下個站可能講緊成個鐘後喎。咁佢話佢忍唔住啦，咁佢話葉璇咧就有同佢講，咁佢話咧即係咁，畢竟都係女士啦，又係一個藝人啦，佢都好難一嚟就嚼佢嘅，都係叫佢話你可唔可以細聲啲啊，即係好嘈咁樣。佢話咧得到嘅回應咧就係對方第一個話你係咪神經病啊咁樣，即係反嚼翻過嚟，係啦，其實你都想象到啊，通常呢啲人就唔理你噶嘛，咪嚼翻個轉頭。咁啊，當時佢哋就拍片啦。咁啊，你知其實現代人唯一武器咧，即係如果你唔想同佢拗嘅話咧，除咗就拍片，咁啊將呢段片拍低咗， 好似有證據咁。 係啦，咁頭先我上半場咧就講到嗰件事就過咗啦。乘務員嚟到咧，佢都即係都搞唔掂。咁總之最後咧，佢就做咗佢要做嘅嘢啦。即係阿葉璇就話：，咁我制止咗佢，我就拍埋片添。咁時候咧，咁梗係要將段片要公開噶啦，係咪先？你拍咗段片就冇理由收埋啊。咁開頭好多網友都力挺啊葉璇嘅，就話：，做得好！即係我哋喺高鐵都見得多啦，呢啲咁嘅衰人咧，成日睇片啦，冇公德心咁，大家就喺度力挺啦咁樣。係 啊， 誰不知峰回路轉嘅下半場就係、是。突然间咧过咗两日，嗰、那个网友即系嗰个睇片嗰、那个 叶璇拍嗰、那个 系啦，嗰个市民咧，佢突然间咧就话啦：我而家要告你 吓！ 佢话因为你拍片侵犯咗我嘅肖像权，而且你嘅片公开喺网络播放，我啲孙女啦，我喺乡下啲女啦，亲戚一见到之后咧，觉得爸爸好丑怪，好肉酸，影响我嘅名誉。佢话我啊，当时啊冇话即系你形容得咁浪礼噶，嗰句话咩？你系咪神经病咧？系我哋乡下口头禅嚟嘅啫，不嬲都咁讲惯嘅。而家你咁样拍完片之后，对我造成好大嘅压力，所以我决定要告翻叶璇。嗱，首先头先我话呢个系咪第一次听到即系香港咧？呢啲事系发生过嘅，但系你未试过告翻转头噶嘛？ 佢系名人嚟噶？ 佢唔系名人嚟嘅， 但都有 咁普通人系啦。嗱，普通人都系有肖像权嘅。 哦，系啊， 系啦。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第一，即系嗱，你觉得就咁听，即系有冇道理先？ 我不知道，我第一样嘢即刻谂嘅咧，就系叶璇咧好旺呢啲嘢噶， 系咪啊？ 唔系第一次噶啦，佢之前都有试过有啲嘅官司咧，就系佢嘅唔知系咪现任嘅男朋友，即系当时嘅男朋友啦，同佢当时男朋友嘅前度咧，又系有啲拗撬啊，跟住又系搞到要对簿公堂啊嗰啲咁样咧，佢都几旺噶，即系同佢时辰八字有冇关系？ 哦，冇人红是非多啦，我哋用呢句就解决咗噶啦。咁其实你听到都惊噶，特别系咧，咁你成日都会影人噶嘛？即系谂下，如果我当年最劲嗰条片咧，即系讲紧几年，即系十年前嗰条片啊，咁你巴士阿叔嗰啲 啊，系 咁佢 咩啊？咁今年都有另外一个巴士阿叔啦，喺度你揿喺度揿咩？你送我去边度？边度？边度？嗰个讲咗 唔系咁 嗰 个劲啲啊！嗰阵时去到外国啊嘛 ，Uncle Bus 都出埋啦嘛，咁样照计个巴士阿叔都可以告佢咯。咁究竟告唔告到咧？ 啱啱开始嘅就系嘛，未知告唔告到， 已经知道咗噶啦， 即系受唔受理咁样。 系啦，因为咧佢话咧， 话先 系啦， 喺国内啊， 喺国内， 我觉得告到， 你觉得告到，起码俾佢告，点 解咧？即系国内 系啦，我唔用我哋嘅准常理去， 我即系唔用常理， 系啊，即系常理， 我觉得唔俾佢告， 系 因为。我就是食住肖像权嗰三个字咯，我以为是你要申请咗，即系你自己是一个商标咁样先关肖像权事噶嘛。嗱，呢个我嘅谂法可能系一个错嘅谂法嚟嘅，所以嗰个阿禅定系阿姐姐 阿叔嚟嘅， 阿叔嚟嘅系啦。咁我就觉得佢未必可以攞呢一样嘢去到法庭度都可以咁有压力啦。 系嗱，佢而家咁样嘅，当地嘅律师就话啦。放心啦，应该咧就冇可能咧就告到噶啦。点解咧？佢话因为咧，律师就话喺公众场合拍摄嘅嗰啲影像咧，系唔属于呢一种咧，即系侵犯别人私隐嘅权利嘅。因为咧嗱，香港以前咧，有啲周刊啊，佢试过喺公众场合咧，真系可能譬如你喺间餐厅度，你可能影咗一啲人嘢咧。 嗰啲人想試個投訴，佢話你侵犯我私隱。 嗯， 譬如嗰陣時咧，最出名咧，咪就係有啲報紙成日會影嗰啲今日我最靚啊，中環你最正啊，咪影嗰啲嘅，喺條街度影噶嘛。佢梗係冇問過你噶啦。 我成日都諗㗎，佢哋嗰啲咧，即係如果一個唔覺意影到我嘅話， 一會啦。你估佢唔賣童裝嘅咩？ 唔係話今日我最靚嗰啲啊。有陣時咧，譬如新聞嘅報道入邊咧，佢講緊咧嗰個題咧就講緊啊香港嗰個失業率咧就上升咗啦，即係之類嘅嘢。 跟住突然影咗你啦，咁 跟住佢會係影住中環街道嗰啲人行嚟行去噶嘛， 過下馬路嗰啲啊。 係啦，我成日都會覺得咁你影咗我咁，我唔想噶喎，我名人嚟噶喎。 係咯係咯，唔係你冇理由你影失業率就成於我樣啊嘛， 搞到好似失業咁樣。 係啦，咁但係咧佢話原來咧你喺公眾場合咧，你攞部機嚟射到人哋咧，嗰啲佢唔可以算係即係一個侵犯咗別人私隱。佢因為嗰個場合其實你唔係影嘅，我行過我都見到你㗎啦。你唔可能話你侵害咗我私隱，即係如果你話我喺度街度食嘢，俾人影到，你話喂唔得，我食嘢個樣唔俾人影得嘅，條街嚟㗎嘛。嗱，如果你匿埋喺個譬如話一啲遮蔽嘅空間，咁就唔同啦。即係佢話嗰啲就唔係假設可以俾人哋望到入去嘅地方咧。佢話你就可以有權就話喂呢個我私隱嚟嘅，呢個地方本來你係唔應該見到嘅，而你就將我暴露咗出嚟咁樣。咁所以咧佢哋話啊葉樹唔使驚，佢話因為咧而家應該係唔會有呢一種咁樣嘅即係公共場合拍攝嘅不文明嘅行為咧，就唔涉及侵權嘅。佢話咧當事人咧配圖嘅目的咧係要還原真相，即係佢話葉樹咁樣做啊。谴责呢个不文明嘅行为，所以咧其实就唔算系咧属于侵权，亦都唔会系影响他人嘅咁样。 哦，咁你冇一啲嘅经验，因为我记得我好记得嘅有一次好多年之前啊，因为同你出街，跟住就有嗰阵时仲系好兴狗仔队嘅，跟住系我哋海滩游水啊，跟住咧我哋游完水攞车嘅时候咧，即系突然之间好似喺个草丛度扑咗几个记者出嚟啦，即 系 将个相机系怼到好近块面影影影，咁佢唔系影我，梗系影佢啦，喺度影咁样咧。其实即系有冇一个阶段系即系你又点样应付啊？即系嗰啲喺街边，就算系可能有啲 fans， 你会见到佢偷偷地又扮冇嘢，但系其实想 咗你一张 住你，可能博嗰五嚿水咧，系咪先？爆水爆片嚟噶嘛？可能系咪？即系有冇啲面对啊？或者你要应付嘅招数咁样？ 嗱，以前咧，我仲系好活跃嘅时候咧，即系工作上好活跃嘅时候咧，我就会滚嘅，即系。点解即系做乜嘢？我平时冇事冇干，又唔系开人工，你影我做乜嘢咧？咁但系而家我嗰个心态当然唔同啦。你都系打份工啫，你嘅职责所在，你系要咁样做。咁但系我撇开呢一啲咁嘅前设，我身为一个人咧，喺街度突然间有一啲咁嘅情况，突然间哇几部相机咁实实实实咁，你个人系会惊嘅，自然反应嚟嘅，因为你唔知咩嚟噶嘛，咁啊吓一吓啦，咁跟住之后你都冇嘢可以做到， 系咪保持笑容咯？ 系啊，唯有系啊，唯有希望出嚟嗰张相系靓咯， 唔好太丑。 系啦， 我记得你会讲噶，嗱，唔好拣啲太丑样噶。 系啦， 其实呢个系好有道行噶啦。如果讲得出呢句，我谂系咪啊？ 咁咪可以 系啊？ 唯一嘅希望就系我想张相靓啲咯。 系啊，系啊， 支笔我又控制唔到噶啦，你想写乜嘢就乜嘢。 系 咁啊，唯有喺影像上都呈现一啲美丽啲嘅画面俾大家睇下， 亦都尝试一个交流里面度有礼貌啲，希望我对你好，你又影埋我攞啦，咁我都希望嗰张相冇太丑啦。 系啊系啊，喂，嗰阵时你咪讲过一单咧，话阿那英啊，佢喺机场 前阵子 啊嘛，你话那英咧，佢就试过因为有个 fans 搬到行埋嚟咧，就不停好想同佢同框影相，咁啊去到一个地步，直情美锤喺后边，唔知点样影法咧。 佢就喺前面就自拍住自己喺前面， 系啦， 那英咧 就喺 后 边， 咁最后面咧应该咧那英咧就一 起飞噶， 系弹咗落去嘅，咁但我哋就系睇到嗰段片呢一节啦，究竟佢跟咗人哋几耐啦，偷拍咗几耐啦，又冇得人同意影咗人哋几耐唔知嘅嗰啲咁，但系咧即系嗰一句应该都即系 好应噶， 都应嘅，都 我就想话 好武功啊， 即系作为呢个艺人嘅思维咧，其实有去到几严重嘅地步，或者你觉得系去到点样踩到你某一个线咧，你先至会嬲到一个。即系咁样系嚼佢嗱，以前都试过周董嗰啲咧，或者陈奕迅嗰啲都试过咧，拆飞林啊，嚼佢啊，即系总系某条线过咗个可能。 又点可能将我哋呢啲咁嘅级数同大家比咧？ 唔系，都系 嗰 个思维。唔系，即系但系你会好理解嗰啲艺人嗰个谂法系通常条线系点嘅咧？ 我有个人啊比较好彩嘅，我遇到嘅对手咧都唔系话一啲咁恶搞嘅，咁、 okay? 难对付嘅。通常喺街，譬如除非我冇化妆啦，即系冇化妆咁，你见到啲人 即系想同你影相，或者埋嚟同你讲啊，或者想举机啊，咁你都会同佢，唔好意思，我冇化妆，你介唔介意咁？ 即通常佢哋都会收嘅， 佢哋都会收嘅。系咁如果化咗妆嗰日即系可以见到人嘅，咁有啲人即可能离远举机啊，咁你见到嘅咪笑一笑咯。 系世界更美妙啊！真系 你都冇可能阻到噶啦，而家咁。 咁但系有冇方法可以判断呢？因为我哋有好八卦咧，嗰啲娱乐版阵时候你见到咧。佢啲相哇由街头行到街尾喎，譬如话哎呀又见到呢明星 A 同明星 B 呢一齐结伴同行买嘢，哇他们不时张望啦，神情壮甚幸福啊，十指紧扣嗰啲啦。有阵时呢阿祖我哋睇完呢有啲八卦就会估话可唔可以夹相㗎，点解会望到镜头呢？有啲就话定系佢系真系无意中偷拍嘅呢？喂，有冇咩蛛丝马迹系睇得出㗎？ 各方面都有嘅。咁当然啦，永远都系相系唔可以单凭一幅 2D 嘅画面你去决定 成件事系点样。 系啦，咁你到底有冇夹咧？你可以从文字嗰度咧可以略知一。 譬如咧，譬如咧， 譬如我真系 如果涉及啲咩，你会喺你经验里边就觉得喂，咁都唔夹。 当然可能某个 写好嘢。 未必一定是写好嘢嘅，系啦，佢将会有一啲事情发生啦。 哦，可能嚟紧有戏上， 即 系 有活动嘅， 有活动啦，又或者佢可能嗰排得罪咗人啦，即系呢一啲有一啲不文明嘅规定，或者你可以叫做懒醒。柯南上身，你飆到嗰一啲咁嘅蛛絲馬跡嘅，咁而有部分咧就真係你無釐頭喺條街度行下，俾人影咗都唔知嘅，係啦，即係各方面嘅因素都有嘅。 我成日覺得咧，如果係做嗰啲咧，即係張相真係夾新聞咧，個角度影得靚啲嘅，同埋其實我覺得一點 都未必嘅， 但係有啲咧，你影到咁近，你都唔知唔係啊話，即係會有呢個感。即係如果你 可能都唔知㗎會。 有啲真係唔知嘅， 我都試過有一次，有啲係近被影咗，我都唔知道。 係咯， 因為飲咗酒。 所以你睇呢啲嘅时候，真作假事喎。 仲系跟咗成条街，仲系全班朋友都唔知道，即系嗰阵时同小仪啊嘛，系啊，跟住即系大家佢生日，跟住咧就唔系啊，即系我哋即系。因为佢唔饮得嘅，佢饮咗即系半杯嗰啲嚟嘅啫。咁我哋一阵转场去第二个地方嘅时候咧，咁我有揽住佢一齐行嘅，成条街喎，顺华行到去中环，我哋全班人都系嗰班啦。你知系边一班噶啦，学姐？ 我好似睇过呢个报 道。系啊，上 C 一啊，第一次佢咪我形容我系着黑色衫个男人咯。 但系你系发觉佢影咗你噶嘛？ 我哋全部都唔知，因为我哋系几敏感啊，拍晒片有晒相咯，我唔知喎。 好彩你哋 friend 咋，如果唔系就捉鬼噶啦。边个？ 系 边个？夹相 呢个真系 边个特登放嘅，就会用翻头先嗰啲咁近影都唔知 道。系啊，全部都唔知道。 所以其实系真系夹相嘅，而家先知 道。我最衰啦！我即系如果我真系夹咗相，都只系得到最黑色衫个男人。 你俾多少少嘛？你请佢食多两条艾龙朱古力啊嘛？ 总之唔收过500蚊啦。 咪咯。不过呢轮啊，真系唔好立乱影人大头相啊！你知啊，好罩忌，好敏感噶。 小脱身 在乎你， 我们在乎你， 我们在乎你。 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就近排社会嘅运动咧，虽然大家都好关心，甚至好紧张，有啲情况咧可能引致一啲冲突添。其实要处理冲突咧，我哋有四步咧要去考虑嘅。 信义会资深社工祝永雄， 第一步咧就是大家明唔明对方其实发生乜嘢事？就算你大家同一个现场都好咧，可能大家睇到嘅嘢、听到嘅嘢、经历嘅嘢都系唔一样。点样让对方知道你所见到嘅、你所听到嘅、你所经历嘅，大家可以有个好啲嘅沟通，有好啲嘅交流。这个第一步，就算大家分享到那个过程都好，可能大家都不明白对方为什么你会这样说，为什么你会这样理解，为什么你会这样反应，所以背后的原因都很重要，让对方知道你做这件事，你说这句说话，你做这个动作，其实你自己背后有什么想法呢，你的原因是什么呢，就算知道原因都好，第三步就是究竟你可不可以体谅到他真的会这样想，会这样做，他会这样的处理。有时我哋嗰个体谅咧，系要将自己代入对方嗰个角色，代入对方嗰个嘅身份，代入对方嗰个背景。究竟喺佢嘅成长，或者喺佢嘅学识，喺佢嘅经历里边，佢会咁样去考虑，佢会咁样去估计，或者咁样嘅判断，你可唔可以理解佢咧？最后啦，你咪可以接受到佢呢个状况咧？咁其实呢四步咧，唔一定系我哋完全经历晒先可以处理到冲突。有时我哋明白到大家原来睇嘅嘢系唔一样。见嘅嘢系唔一样，听嘢唔一样，唔能够去到明白对方背后个原因，其实呢度都可以停一停。原来大家真系有不同，又或者当大家睇到自己嘅原因，但系你唔能够谅解对方，咁你都可以停一停。哦，原来我明你，不过我唔同意。当然啦，如果我哋能够过到呢个谅解，甚至接受对方嘅时候，呢、这个冲突嗰个解决叫最圆满。但系其实我哋处理冲突嘅，我自己嘅心得就系、是、行得几远得几远，理解几多得几多。不是每件事都可以完全化解，或者完全可以接受对方，最重要的是一个好的沟通。 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夹公仔机，我估我哋真系，我哋三个都唔系嗰个年代，同埋冇呢个闲情雅致噶啦。 好难讲、 啊， 我细个都有夹过啊， 系啊，拿唔拿手噶、啊、咁样， 梗唔拿啦， 系啊， 使乜佢拿手嘅啫，人哋帮佢夹嘅啫嘛。作为一个女士， 佢唔系噶， 唔系 嗰啲你夹， 自己夹， 你等我嚟啦， 等我嚟啦嗰啲噶， 系啊， 咁犀利， 佢真 系 好 man 噶，佢入边嗰个学嘢 系， 你等我咁耐都未搞得掂，等我嚟啦， 行开啦。 咁呢方面我好有经验， 因为咩？ 因为我老婆都系咁。 哦、 操作呢啲器械动作嗰啲都系佢搞掂嘅。 哦，俾你叻 系啊，所以我夹公仔，佢去到嗰啲机动乐园度咧，佢、玩射枪嗰啲咧，啲、人每次都系递把枪俾我，然后我成日都话隔篱嗰个先系。 啊， 佢系玩射枪射气球，砰砰砰砰砰嗰啲咁样。 但如果你老婆咧玩夹公仔机叻嘅话咧，香港咧就多咗一部新嘅。不过大家如果见到要玩嗰阵时咧，就真系要小心啲。 点咧？ 因为今次咧有少少唔同嘅，平时你咪伸过嗰只爪落去咧，就夹到边只公仔属于你嘅。但系今次你伸嗰只爪落去咧，系会捞到一个胶盒嘅。 哦， 个胶盒入边即系个透明嘅胶盒啦，跟住入边咧有好多粒色仔喺入边度。 系， 咁你就会夹住咗啦。当你拿起咗放手嗰阵时，咁、 哦、 你会跌翻嗰个胶盒落翻去下边，而嗰啲色仔咪会转动咗咯。 咦， 系啦，佢咧就会即佢就有一个字咧就写咗出嚟嘅。哦，譬如里面系你当有七粒嘅色仔咁样啦、如果当中咧有四粒嘅色仔系打到六嘅，咁你可以得到边一份嘅礼物？当中嘅礼物咧都吸引噶，去到有啲咧系几千蚊嘅一部嘅手提电话都有噶， 可以救到台湾个男仔啦， 系咯， 系咪啊？ 但系都要讲彩数，睇下你敖唔敖得中。 但系讲紧咧就系话，就算你觉得咦，好似几特别、哦，好似未见过、哦，但系大家玩嘅时候要小心，因为咧就话呢啲夹公仔嘅铺头啊，未必申领咗有相关嘅牌照，佢、哋觉得呢一种嘅玩法咧有即就有系啦、有可能嫌疑嘅赌博成分喺度啊，有啲嘅店铺咧，佢哋张贴咗咧嘅临时牌照咧，亦都已经过咗期噶啦、所以就算咧，因为佢话系一个几新兴嘅，有阵时咧你用十几蚊，可能可以博到一个希望，可以得到。一部几千元的手机，但可能就真的里面会有赌博的成分在里面、见到的话你觉得有趣的话要玩都真的要想过想过。 即是你以后夹公仔就不是只拿个手要拿把口的。有边有边包 包 三点 ，哎呀，咁你就会知道咧，嗰个牌子可能有啲问题啦。听新闻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Now 新闻台发表声明，对有车长凌晨在旺角警署附近攞采放车的时候，怀疑中煲袋弹受伤，并被警员带入警署扣查的事件，表示极度遗憾，并且强烈谴责警方滥用暴力。声明提到，那个车长受伤倒地之后，仍然被按在地上绑上索带，押回警署，表示极度遗憾。声明又就车长在负伤的情况下，在警署内遭到暴力对待，强烈谴责警方滥用暴力、滥用武力，促请警方执法，必须克制，并且是彻查事件。禁止蒙面規例實施之後第二個週末，多區衝突持續，多人被捕，其中包括新界北區多間學校的學生。宣導會陳珠素華紀念中學確認有一個中六的學生昨日被捕，校長鄺永新表示，昨晚同家長一起去到北區醫院會見被捕的學生，學生的身體不適，沒有受傷，情況較差。他表示學校會盡力提供支援，不會考慮開除被捕學生，因為學校是教育的地方，如果學生有錯，都希望能夠教育他們。另外，粉嶺的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深城中學亦都確認有一個中三的學生被捕，該校校長昨晚有到警署，副校長呂明德回覆查詢的時候引述校長說，被捕學生沒有受傷，心情平靜，並且已經跟學生的家長溝通，會盡量作出支援。副校長又表示不會考慮開除有關學生，又說會在學業上支援他。醫管局表示，昨日在多區發生的示威衝突入面，合共有73人送院，其中6人嚴重，32人情況穩定或者滿意，5人的傷勢未有資料，其餘30人已經出院。海貝斯吹襲日本，增加至少37人死亡，17人失蹤，近200人受傷，當局加派11萬人搜救。海貝斯週末吹襲期間，廣泛地區造成山泥傾瀉同埋水災。氣象部門話，多個地區喺呢兩日嘅雨量相當於全年嘅四成。當局話，至少21條河道缺堤，水深高達2至3米，道路同埋房屋淹浸。喺長野、慈城、福島各縣有鐵路橋梁倒冧，新幹線嘅車廠受到波及，1/3嘅列車受損。在福島縣，一架東京消防廳直升機救起一個70多歲女長者，但是救援人員起吊的時候忘記將穿戴的裝置掛鈎扣在繩索上，那名女長者由大約40米的半空跌落地面，送院之後死亡，東京消防廳表示非常抱歉。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风势增强，展望听日的风势颇大，天色逐渐好转，随后几日持续天晴。现在的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是报26578点，升269点，总成交是543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14点，升4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94点，升127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0.2，升5.4；建设银行6.2毫二，升咗9仙；盈富基金27.5毫半，升了2.5毫；中国平安94.8毫半，升了1.2毫半；美团点评87.05元，跌了1.4；友邦保险74.2元，升了1元；汇丰控股60.1元，升了1.15毫；华夏沪深345.05元，升了9毫；中国移动65.8毫半，跌了7.5毫；融创中国35.1元，升了8毫。 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08.35，瑞士法郎0.996，澳元0.679，加元1.321，新西兰元0.632，人民币7.057，英镑对美元1.261，欧元对美元1.104。港金现价报13,910，跌140。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485.97美元，賣出1486.31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FM 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有音樂，有快樂。 清晨的太阳，新鲜出炉菠萝包的香气。 我们匆匆忙忙赶着翻学翻工，路上听到电车的叮叮声，街坊街里倾偈讲笑。 小轮在熟悉的维港穿梭，眼前一片灿烂的灯光。 这里就是我们每一个香港人努力建立的家，珍惜香港这个家。 在秋天干燥的季节，哪首歌可以润泽心灵呢？ 我会为你预备从不知。 从不知。 歌词里面讲话，还需多少片叶飘过微冷的秋，才不用偷偷忆起秋中微笑的你。已经真是靓。我是 Albert, 欧瑞强。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 ，Albert 欧瑞强。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733112输入完成。 你们有类似感，你们应够天真，你们谁为爱担心？你做我的人。 都是以蒲銘心这个角色派歌的阿 K， 今次就变成机械人，携带着一连串不明的数字，加上电音式的曲风，是代表和董志已经完结，定还是是另一个开始呢？暂时未有搜寻结果。作曲KRC，填词有周耀辉，编曲蔡德才，监制 Juno 蔡德才。今日星期新入榜第19位，郑安琪773311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伤心要睇，开心要睇，忧心要睇，担心要睇，唔知开心定伤心都要睇。我需要嘅只系一本《风之波》。 呢首唔系《天空之城》咩？ 你识咩啊？上到天空唔使睇书咩？系啦，我哋又要嚟到风之福嘅环节，我哋又要新嚟新猪肉介绍俾阿学儿听，究竟我哋呢个游戏系点玩嘅？嗱、嗯，咁就每一集咧，我哋会攞三本呢啲世界嘅经典名著咧嘅节录片段， 就会其中一本 嘅，系啦，就抽出嚟，咁啊就请我哋嘅嘉宾啊主持咧就一齐演绎嘅。咁演绎完之后咧，咁啊当然就会邀请两位啦，同埋我哋啲听众咧，即系喺我嘅提示之下咧。睇你估下系属于边一本嘅名著，咁我有选择噶嘛，有三本噶嘛，咁我会有好多即系尽量都简介啲背景啦，等大家睇下啊呢、這个对白里边即系配唔配合到 会系吻合边一本就多啲咁样嘅。 O、okay. K， 好啊，系啦。你今次呢本好激、啊， 有少少激噶。嗱，其实系咁样嘅。今次咧，诶，同呢个诺贝尔文学奖有关嘅、哦，因为啱啱咧，其实就颁发咗，仲有一次个追颁，因为旧年咧，因为 Me Too 事件咧就冇颁到嘅。咁、嗯、一次就颁咗两个即系奖啦。咁其实大家最关心嘅，好老实讲，都唔系边一个国家嘅作家攞到，而系点解？呢、这、一個即係村上春樹又冇反，即係唔知點解對香港嚟講咧，可能你覺得係有啲狹隘嘅，即係我哋係即係成日都當咗自己係即係亞洲迷之後咧，你就會覺得喂村上冇反，村上冇反咁樣，咁啊覺得好似 佢舊年係好大呼聲嘅話，佢有機會攞到，咁咪攞唔到。 咁但係其實你攞唔到，攞唔到就即係唔係咁一句説話啦。即係可能你覺得佢最有名，但係咁。非常之現實就係呢個文壇裏面呢咁有好多唔同國家地區嘅文人呢其實都唔係我哋香港讀者所認識嘅。咁、所以我哋通常都會匿喺個位度就喂我睇好多佢啲書喎咁出名咁佢冇份攞啊咁樣。 可能你未睇到另外一啲嘅候選人嘅啫。係 啦。 例如我嘅作品。 咪就係咯， 係咪？ 係啦， 我都未寫。 係啦，咁但係既然咧，大家對 我寫啫，我寫仲唔攞啊？係 啦， 都係咁講噶啦。 對亞洲或者對華裔嘅朋友咧，攞獎咁有興趣咧，嗱，我今日呢三本咧，其實都係嚟自我哋亞洲。亦都有我哋中國嘅代表係攞過諾貝爾文學獎嘅，咁、其實咧嗱，中國就你嚴格嚟講咧，你可以話中國同埋日本咧都各有兩個係攞過嘅，咁啊分別有邊個咧？有高行健啦，有莫言啦。雖然高行健有啲人會唔認佢啦嚇，覺得佢係法籍嘅華裔咁樣啦，咁但係我哋呢啲計立埋啦，都係華文圈噶嘛，佢係當自己人啦。高行健啦，莫言啦，咁日本咧亦都有大江健三郎啦，同埋呢個川端康成嘅。咁今年就未有多過村上春樹啦，唔緊要。我今日揀嘅呢三个作品俾你候选咧，就系嚟自大江健三郎、高行健同埋莫言嘅作品。咁、啊，其中呢一段咧就交俾阿祖咧同埋学儿去演绎啦。佢哋唔知道究竟我系喺呢三本里边，呢三个得奖者里边咧拣咗边一个作品出嚟嘅、 哎。死啦！我成日估错啊！你讲到仲要系咁出名，攞个诺贝尔文学奖， 好正常噶。 跟住我哋全部都唔识， 好正常噶。其实咧嗰阵时好多人都话咧，就算攞咗诺贝尔文学奖咧。佢只不過喺書架度咧擺出嚟嘅時候咧，好擺啲嘅咋，即係銷量唔一定會係多咗嘅、 啊。對於我呢啲仲死啦，我都唔中意睇書。 係啊， 睇睇 visual， 即係睇 畫面嘅嘢 啊，各樣嘢會好。 嗱，咁喺你哋 演繹得 喺你哋演繹之前咧，我先俾一個 tips 啦。嗱，我各自嗰三本書嗰個候選書單係咩名先啦？ 好， 高行健。就係、是、靈山呢、這個亦都係佢代表作嚟嘅，雖然其實佢都有咧，譬如話《山海經傳》嗰啲咧，不過佢就唔係一本咁長篇嘅文學作品啦。呢、這個就係高行健就揀咗靈山，大江健三郎咧，我揀嗰本書咧就叫做《蔓延元年的足球隊》，淨係聽個名先啫，我哋唔好理個內容先。 蔓延咩話？ 蔓延元年啊，即係其實某一個年份啊， okay, okay. 某一個年份，你當係哇，即係咩天寶三年啊咁樣咧嘅足球隊，係啦。咁莫言咧就揀咗咧《風雨肥團》。 Okay, 是啦嗱三个名咁然后呢就即係三个唔同嘅作品啦咁你哋而家可以先读一读 好 我哋再去 呢、啊這个就係其中一本书嘅节录嚟嘅 你等一等啊咁我准备准备定个音乐俾大家啦 喺度我拗头 唔使太认真嘅 嗱 呢句唔係台词嚟嘅 係啦我哋又开始啦喎 你做咩将啲头发剪咗嘅 我将过去都剪埋。 乜过去剪得断嘅咩？ 剪唔断都要剪噶啦，我已经当剪断咗。可唔可以咁好笑啫？我仲系觉得有啲可惜。你知道一头头发系有几？你知道嗰啲头发有几好？ 咁你咁讲都几好啊，更加轻松。我又唔，你又唔使成日去吹个头啦，系咪？吹得多都觉得烦啦、啊。 你唔好成日头唔头发啦，讲第啲好唔好？ 咁讲啲咩好啊？ 讲你条锁匙啊，唔系跌咗咩？ 哼，搵翻、啊，不过都可以咁讲嘅，唔见咗就唔见咗，搵咗又何必要再搵呢？系咪？ 咁断咗就系断咗咯。 你讲紧嘅系头发，我讲紧嘅系我条锁匙、 啊。我讲紧系记忆啊。你同我系天生一对。但是就是差过啲啲。 咩叫差过啲啲呢 我唔敢讲你比我差但是我哋永远都系擦身而过咯。 我这会儿唔系嚟咗啦。 我认唔到，呢、這个真系认唔到，尽咗力噶。 唔准马上起身又走，呢、這个我都唔识点译啦。你呢个人真系只系讲唔做， 做咩？ 爱啊，做爱啊！我知道你需要嘅系乜嘢？ 系爱咩？ 系女人，你需要一个女人。 咁你呢？ 我都一样，需要一个男人。 一个恐怕唔够、啊。 咁就讲需要男人咯。 咁就啱啦。一个女人同埋一个男人喺埋一齐嘅时候， 世界就唔会存在， 只会剩翻情欲。 哇，好 hot啊，好 hot 啊， 系 啊系啊， 你谂下最屘嗰几句，需要 可以做翻自己嗰个人啊， 做爱仲要唔止，你睇下嗰句几劲啊，你需要个男人一个谂唔够， 系啊， 咁我需要男人咯，系咪？ 好紧张啊！ 当个世界得翻一个男一女嘅时候，世界就唔存在，得翻情欲。但系你谂下，两位演绎出嚟嘅时候系几咁纯真，几咁空灵。几咁有嗰种真系 欲佢还形，我觉得有啲 系啊，好淡然啊，系啊， 淡然掠过，神秘又美丽。跟住点？哎，咁啊，系咪？ 好啦，嗱，呢个就系即系头先演绎嘅片段啦。嗱， 好， 如果我就咁即刻问先，你觉得头先个古仔里边咧，呢一男一女系发生咩事？ 一男一女发生咩事啊？ 系咯。 藕断丝连咯， 系啦，闹紧情绪，闹紧交咁。 我觉得我有少少个感觉，似得嗰个 situation 咧，系似嗰啲将军啊，同埋情妇啊嗰啲嘅对话嚟嘅，即系唔系一对夫妇嘅对话嚟嘅，有第三者嘅感觉，因为有讲到你而家需要系咩啊，我需要系咩啊，你需要一个唔止一个，即系我觉得佢哋嘅关系一定系同性有关系嘅，即系佢哋本身系有性关系嘅，但系佢哋未必系夫妇啊情侣嗰种咯。 即系同埋唔系好长久咁样嘅， 系啊， 即系唔系一啲好稳定嘅关系，唔会话老公话同老婆唔会讲呢啲嘢咁样。 咁点 样为之长久先？我又觉得系已经有一段固定嘅关系喺度，但系碍于外在嘅因素而影响到佢哋，唔可以系喺埋 一齐。 系啦系啦， 我都即系类似有呢啲感觉啊，相逢恨晚啊嗰啲感觉。 系啊系啊，嗱，咁如果你单凭头先嘅对白啦，你哋嘅即系角色要做嘅嘢咧，好啦，咁同头先嗰三个作品。即系大江健三郎嘅蔓延元年的即系足球队， 足球队 系啦，同埋呢一个莫言风雨肥团啦，同埋高行健嘅灵山，你有冇觉得会似边个多啲？或者你会第一时间你已经所谓即系排除咗，你觉得一定唔系嗰本啦、啊，听个名都唔似啊咁样。 你先定我先啊？ 足球队又好似系啊， 我都系想咁讲嗱，明明我觉得嗱，我睇个文字虽然佢系翻译啦，我觉得个感觉令我有一啲个感觉似系入。本人的作品，所以我就想揀呢个大江健三郎嘅，但系佢本书叫做《蔓延元年嘅足球队》。 咁你又想唔想听下《蔓延元年嘅足球队》讲啲咩嘅咧？ 哦，好啊，好啊， 嗱，讲个背景啊，睇下会唔会改变咗你嘅谂法。个背景咧就系话个男主角咧有一日发现佢最好嘅朋友吊颈死咗，死状好恐怖，块面搽咗啲黄色嘅颜料，仲要个 pat pat 度塞咗条青瓜。 哎、 真系死得比较怪异，最紧要系咩？佢老婆欧佬 哦， 嗱、 咁究竟你 讲 嘅呢个内容同足球队有啲咩关系？ 又有冇关系咧？吓， 嗱，我呢个有谂过嘅。另外咧，我真系觉得真系要讲声唔好意思，因为我做咗好多年香港书奖嘅司仪咧，其实高行健嘅灵山咧，我年年都有。噏下噶呢本书，但我真系冇睇过，所以呢一本我唔知道。但我据我嗰啲依稀嘅记忆咧，灵山嘅内容故事应该同我头先读嘅呢段节录咧冇咁有关系，所以我排除咗。 你排除咗 唔系高行健先生嘅呢一本作品。 至于嗰个风雨肥团 咧，你就好想啊？ 唔系啦，嗰、那个名咧就我觉得好 obvious 咯，即系你拣呢一个书名同呢一个 似嗰啲雷雨啊，嗰啲 friend 嗰啲咧。 故事情节系咪系咪一个局嚟嘅？你逼我哋拣呢个咧？ 系啊，足球队又咁唔咁唔似，咁你拣边一个啊？人生的抉择。 头先佢讲完嗰啲咁嘅提示咧，我又觉得足球队又未尝系一个错误嘅选择咁样。 未尝系一个错误嘅选择，即系咪你做一个选择？ 不碰 呢 个条，我都谂紧，即系佢意思啱定错咧咁样。 记四点记者招待会啊， 应该系啦。 好， 我会投足球队一票。 足球队一票， 你会拣大江健三郎足球队？ 冇错。 阿祖， 其實我想揀呢、這個，所以我唔怕，我揀嗱、高行健嘅靈山我就放棄咗噶啦，我嚟一個風雨肥團啦。 你嘅一個風雨肥團， 因為我啲中文都麻麻地啊嘛。頭先你講風雨肥團，我團都係寫咗團部個團嘅。 佢真係嗰個團啊？ 係啊，風雨肥團啊，肥嘟嘟個囉柚。 如果唔係，你覺得係乜嘢啊？ 我 以為團員個團咯。 点 解会肥个团员呢？哎呀，学而可以用咩方法去用你嘅林玉露去嘲笑佢咧？呢一句 讲紧个风雨 系咩咧？ 呢个风雨啊，我以为大风大雨嗰个 风 雨啊！ 哎呀， 我以为大风大雨嗰个风雨啊！ 嗱、okay, ，我又话俾你听啦， 风雨 莫莫言讲风雨肥团呢个故事咧，佢创作咗一个主人翁咧，系一个冇出息嘅男人，极度迷恋乳房。 哦、 一个长唔大嘅一个咁样嘅男人， 有啲人觉得佢有出息嘅咁， 系啦，冇错，系啦，但系佢当中就歌颂一个妈妈嗰种嘅母爱嘅伟大， 嗯， 系啦，究竟会唔会有头先嗰段对白出现呢？嗱，唔紧要，一只歌嘅时间， 好，学而估大江健三郎，我估莫言嘅风雨肥团啦， 嗯。 蔡杰啊，独行派对啊，好啦，而家可以揭晓下我哋关于风雨肥团啦。唔知道有几多心机旁边嘅听众，头先同阿祖一样多，我都以为歌团咯。 咩啊？咁你譬如做咁，咁譬如风雨同路，你都谂起小凤姐首歌，或者油麻地戏院，我都好啦。 好 大 风大雨大会好肥 啊！系啊，好肥啊！真系嗱，好啦，我哋再重复一次啦，有三个选项嘅，一个咧就系1994年嘅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啊，大江健三郎嘅《蔓延元年的足球队》，一个咧就系2000年。嘅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嘅《灵山》，一个咧就系2012年嘅莫言啊，咁啊佢几个代表作嘅，头先我拣咗就《风雨肥团》， 系 好啦，结果咧就系噔噔，首先 有冇人中 《风雨肥团》系冇份嘅，系冇错， 即系我团够肥啊，sorry 啊， 系啦， 团够唔到啊，我 系因为如果你有即系睇莫言嘅作品咧，你都知道佢好少用头先嗰种其实比较诗意啲嘅即系对话嘅，佢嗰啲系好重乡土气息啦，咁啊 《风雨肥团》四个字已经唔系好重乡土气息噶咯， 哦，唔系，好直白啊， 哦， 所以乡土气息就佢， okay， 都冇同你收埋，佢唔会同你讲话咩玲珑浮凸，佢好直白就同你讲，不过佢里边啲故事咧，其实个铺排都好魔幻嘅。好啦，咁，首先我哋 rule out 咗，唔系莫言啦， 我输咗， 系啦，咁亦都唔系。 大江健三郎。 哎呀，曼联元年嘅足球队啊， 唔系佢， 系 灵山。 系啊，真系对唔住啊，香港书长，对唔住我哋港台文教组嘅同事啊，你哋年年叫我帮你读祖师爷，灵山呢本书真系年年都讲咁滞喺份稿入边。 系啊，冇错，灵山咧呢个作品咧，佢好犀利嘅地方咧就系。佢里边原来冇一个叫做主角嘅名嘅，佢里边咧总共咧有81个所谓嘅章节，咁佢就暗喻咧就系81个嘅劫难，因为佢用咗《西游记》里边嗰个咧，即系取西经啊，81难啊，佢话有呢个谂法嘅。同埋第二咧，佢最特色嘅地方系咩咧？真系好癫丧，佢不停用你我他，你我他。譬如头先阿祖同阿学儿姨嗰度咧，其实冇名嘅， 系啊系啊， 系啦，唔系我特登 delete 咗个名，而系佢哋个名咧就系你啦、我啦、你啦、我啦。佢有阵时个你咧就系代表紧嗰个主角自己嘅本身，有阵时就用咗个我嚟做第一，做嗰个第一人称。 哇，咁我钱一定睇唔到你，我 一定睇唔明嘅， 好乱咯， 系啊，佢会不停系转换呢几个称谓嘅视觉。有啲人就话咧，佢已经系即系将嗰个叙事嘅手法咧简洁抽到一个最无可再精简啦，你我他。仲要不停變換，即係可能你第一個 chapter 其實佢都有個故仔嘅，佢就話嗰個主角咧就俾醫生誤斷咗咧，佢有呢一個肺癌，咁佢以為自己時日無多啦，佢就周圍去即係揾所謂即係一啲遊山玩水，咁佢就話咧有人同佢講話有個地方咧有座靈山，咁嗰度咧就可以洗滌佢嘅心靈，甚至乎可以醫到佢嘅，咁佢就去呢個靈山嘅過程中間就譬如話穿州過省啊，遇到好多唔同嘅時地人啊，頭先就話81難啊，咁佢最後。佢好諷刺就話，原來去到咧當地嗰座唔係一座山嚟嘅，只係當地村民愛嚟求生仔嘅一嚿環石嚟嘅啫。 哦， 即係啦，佢一個咁樣嘅諷刺。即係一嚿普通嘅石頭啊，係啦，環石點唔開啊？即係好似你咁樣，係啦。咁但係佢中間佢就會不停有唔同嘅呢啲，即係譬如話佢會遇到旅客啦，可能佢會遇到一個即係普通嘅一個商人啦。咁佢就會不停喺度轉換咧。所以譬如頭先你哋嗰段咧，好有可能就係佢其中一段一個旅人，佢就遇到一個鄰居，或者遇到一個佢搭。乘坐嗰个交通工具嘅一个搭客，咁佢哋展开咗一啲唔同嘅经历啊，一啲对话， 倾到啲咁样嘅对话。 可能系一个三九唔识七嘅人就讲呢啲咁嘅嘢。 系啊，佢系不停喺度中间就转换啊，就跳跃，所以有啲人话睇嘅时候咧都会话哇。即系当年好大争议，有啲人唔中意就话觉得佢喂个故事性唔强、啊，但有啲人就话佢中意嗰种空灵嘅感觉。 即系同埋我谂嗰个想象空间好大啊！即系究竟 就抽离 晒嗰个主角， 你会转嚟转去咁样咯。系啊，佢中间有一啲都会有啲好似好禅意咁样咧，就会话啊，你嗰座灵山喺边啊？跟住佢就话其实灵山系揾唔到嘅，每个人心目中都有自己一个方法去揾到佢咁样。 我估我自己同文学真系争好远啊！ 唔系好多人都同佢争好远嘅。 系啊，即系， 但我觉得如果近啲咧，大江健三郎嗰本咧，我觉得几推荐喎。 系啦， 系啦，嗰个漫 延呢个嘅， 冇，但我觉得个古仔咧，佢会令你觉得咧，好啱 feel， 因为点解咧？佢个古仔头先个讲法咧，就话个男主角有一日醒嚟，佢发觉。咦，老婆走佬，个好兄弟咁样死咗，死都仲要好即 系 好羞辱噶，块面啊巢颜，如果有条黄瓜塞咗自己 pat pat 度咁样，咁跟住咧，然后就开始个古仔就讲述咧，就话佢有个细佬，佢就咧即系喺外国翻咗嚟日本咧，就同佢一齐生活，咁但系咧佢就有一种好强烈嘅一种咧，即系排外嘅，即系对美国一种仇恨嘅，咁咧佢就组织咗一队足球队，佢就希望透过足球队咧就推行一种咧叫做足球嘅暴动。嗱，好敏感啊！而家呢个字，佢话咧用足球队咧 又咁啊，听到麻木咗， 就带嚟一种暴动嘅效果咧，就要对抗咧。佢话佢哋嗰条村里边咧有一个资本主义嘅象征， 系 你以为咩咧？原来就系一间超级市场，系啦。咁嗰间超级市场叫天王超市， 但系咩年代噶呢个？ 佢嗰个背景咧，其实都系讲紧佢 打仗嗰啲年代， 唔系嘅，都系已经系九十年代啊，八九十年代嘅，系啦。佢又写紧咧，就系话佢有一个美日安保条约，即系失效。之后的一个叫日本在战后的他们觉得自己的一个混乱的状况。他就说他们希望呢那个细佬就希望用这个即是足球队推动暴动呢去打劫那个超市去对抗这样。最后就失败啦这样。然后他就讲完这个故事。但是呢啲人就話呢個古仔得意咧，就係佢話點解用足球嚟作為一個暴動咧？原來佢話你睇下好多運動裏面咧， 足球嘅流民系最出名嘅， 嗯， 即系你乒乓波，你好少话打完场乒乓波之后咧，有一班球迷喺度洗劫啲商场嘅，但系英国嗰啲足球流民咧，出晒名噶嘛， 你即系甲组嗰啲会好啲咯，你落到嗰啲乙组啊、丙组嗰啲咧，即系成日都打烂仔交嘅，其实都 系啊，咁同埋然后咧，佢中间又再即系讲咗个古仔咧，佢就话蔓延元年咧，嗱，仲讲1860年，佢话咧当年嘅日本咧就啱啱咧就经过呢个闭关锁国。开翻啦，就要俾即系美国咧嗰个商船入嚟，但系里边啲人就唔制，有好多人就话我唔想即系对外开放咁样，咁跟住啲人考究咧就话，原来1860年咧喺足球运动史上面咧都系一个好大嘅分水岭。佢话原来嗰一年咧就有人试过咧 出咗足球小将， 唔系，而家咪有榄球嘅。佢话原来喺嗰一年之前咧，榄球、足球咧傻傻分不清。两个规矩咧就俾人成日捞埋捞去嘅，就冇将佢分开，因为有啲人又中意攞住个手揽住个波都当系。佢1860年之后咧，佢话有一个分水岭，就话嗰啲唔系足球，嗰啲叫榄球，咩都好啦，唔该行海边，呢边咧就叫足球，所以佢就攞呢个咧就好似作为一个分水岭咁样咧，秩序啊，开放啊，咁佢就即系有好多呢啲解读喺里边啦。 明白明白， 系啦， 我都系嗰句，我嘅结论就系，我谂我同文学都真系拉唔上关系。 但足球嘅流民又可以学下，究竟嗰阵时点样用足球队嚟洗劫一间超级市场咧？有兴趣可以睇下呢三个嘅文学作品。今日我哋又告一段落， 系啊，呢个再见学嘢啊，拜 拜。